由于全球暖化导致冰雪融化，令原本埋藏在冰雪之下的遗体和垃圾暴露出来。几十年来的商业登山活动和越来越多人登山，令垃圾不断堆积。尼泊尔派出军方直升机和搬运工人，将垃圾运送落山，部分转送到首都加德满都进行循环再用。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雷雨。本港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的雨量，而新界和大屿山更加录得超过20毫米。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1:30。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84点，升96点，总成交金额15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7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13点，升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0.2，升6.4；港交所253.4，升4.2；长和73.85，跌2毫；中芯国际9.61，升3.4；吉利汽车13.02，升5.8；盈富基金27.8，升0.5；中国平安82.25，升8.5；中国铁塔1.8，升4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949，瑞士法郎7.815，澳元5.435，加元5.841，新西兰元5.14，欧元8.7803。每百日元对港元7.1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72。日经平均指数报12268点，升85点。港金现价报12030蚊，跌1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2.83美元，卖出1283.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嘉慧首先同你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退去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国际金融中心；皇后大道东近住雪厂街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去到花园道口。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观塘道去翻油塘啦，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定富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受法忍让，做个精明嘅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Radio 2经典金曲。 One day in your life, you'll remember a play。 不老民歌。 在很久很久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7至8，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欧瑞强。 遇有紧急情况，你都可以救助伤病者。消防处在派遣救护车的同时，会有调派后指引服务，为召唤紧急救护服务的人提供适切专业的急救指引。等召唤者在关键时刻为伤病者急救，避免伤势恶化。指引还可以舒缓召唤者和伤病者的情绪，为救护人员到场做好准备。调派后指引，跟随指引做，咁就救到人。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了，好多人说由他了， 开心有一日，不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豹黄队喎， 驯服不到的黑夜豹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啦。 逢星期四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桂花田，早晨，黄耀祖，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风骚嘅听众啊，十点十分啊，吓，喂，留意住天气先啊，吓， 系啊，26度气温，相对湿度96%，又湿又少少热啦，吓，即系26度啦，咁啊，雷暴警告去到11:30， 冇停过啊，我想话呢几日咧，嗰个落雨嘅情况咧，就同股市嗰个落下嘅情况一样嘅， 唉， 冇。停过落啊！ 觉得灰啊！ 真系冇停过落啊！点解会咁样咧？ 我见到咧嗰啲 嘅 天气预报咧，去到下个星期三六月五号都仲系日日落雨、啊。 唉，真系一路咁样降温，唔知降到几时。 会唔会系阿田啊？你成日话啊，一有太阳就话好热啊，行到上嚟好热啊，搞到阿太阳伯伯啊都好走啊而家。 哇！咦，我一个人能够去令到太阳伯伯话 唔好咁热，唔好咁热。我最中意就系热。而家咧每一朝早见到。灰灰的天咁样咧，眼泪个人咧好似唔好精神咁。 我都唔系好中意湿嘅，认真真系。 咁你想点啊？嗱，热又话热咯， 我中意秋凉，我中意秋凉。 诶，咁你搬嚟香港啦， 咪你想唔想？你仲想唔想燥啊？ 我想唔想咩叫燥啊？ 仲要唔要燥热啊？你又唔想湿啊嘛？又唔想热啊嘛？ 咁 仲有潮热汗嗰啲燥咧，即系想唔想要啊？ 嗰啲唔好嘅，其实嗰啲好辛苦。 都唔想要噶嘛， 系 嘛？ 得啦得啦， 得啦得啦，你 船 走，我即刻有好嘢益你，即刻有好嘢。你 咩啊？ 即本来咧，我哋呢个世代咧，就要按嗰、那个时序咧，就按部就班噶嘛。即譬如阿田咧，再过多一年到咧，佢应该就可以完全停晒噶啦。 系 嗱，啲烦恼啊，系啦， 唔系嗰阵时啲烦恼先嚟啊。 唔系你再过多一个阶段就停晒噶啦嘛。不过我见你呢排又好似默默想同我话开工，我担心你咧又再 call 翻去工厂咧。 搏啊嘛， 系啦，即系尽地一煲咁样咧，我又惊你啲刺激素又激得滞喎咁样。 系啊，琴日咧睇咗喺一个电视台睇咗即系嗰啲三。 你未系睇嗰个电视台？ 系啊，都系咁，佢有佢好多唔同分支噶嘛。 系啊。 咁啊，跟住咧睇咗个要讲即系生 B B 咧，真系唔系咁容易嘅嘢咧。啊！睇越睇越啊，真系几难嘅喎，咁样即系见到人哋， 即系一个两个细路嘅妈妈，突然间睇电视先知道做妈妈好难咁样， 系原来真系好多难处嘅咁样。 唔系即系你话有啲人咧，即系如果想有 B B， 都 唔系每一位都真系 嘅。 有几多朋友，我自己都认识一啲啊，佢哋都有困难要揾唔同嘅医生。 系啊系啊，包佢访问埋一啲即系 artist 咧，咁佢哋都话哎呀好想好想。 系噶系噶系噶系噶，我知你睇边个啦，系啊，我都有睇过啲预告咧。总之佢有十八款，有啲可能身体唔好啊，年纪啊，又或者嗰啲唔知即系嗰啲荷尔蒙啊之类嗰啲。 但系最惊嘅系，你真系而家揾翻呢啲电视节目嚟。 你谂下，琴日阿华见佢睇嘅时候咧，真系阿华个心情系点咧？哇！ 阿华当时系冲紧凉。 佢啊，你冇发觉佢比平时冲凉冲得耐啊？ 避你，你知唔知啊？ 佢冲咗好耐都唔想出嚟真系。 冲嚟冲去都话唔系老婆，今日我好污糟啊！ 我觉得咧，如果真系万一真系咁样嘅话咧，我觉得乐乐永远系可以照顾得好好。所以咧， 真系有谂，真系有谂弊啦呢一次。我哋讲下笑嘅啫。 你有冇发觉佢一路同我哋做节目？ 佢一路咧好少，我哋忍唔住爆你少少，一路喺度搽口唇。 系咯， 我觉得好干。 嗱就系啦 ，dry 啊！ 你一系就好干，一系咧就无端想散开啲魅力出嚟，就唔知想对住边度，你又想散翻嘅。嗱， 好热啊，开风扇添啊，唉，好惊啊，唉， 嗱，我介绍样嘢俾你，介绍样嘢俾你，咪成日都话咧，即系啲女士咧，如果即系更年期嘅时候咧，哇，又潮热汗啊，又燥啊，又剩啊，咁样啊，系嗰啲噶嘛，咁但系咧，又如果咧可以好快去到下一个阶段咧。即系已经 stop 咗， 即系跳咗嗰格， 即系嗰个姨妈咧，已经系咧姨妈，请你不要来，咁就好唔好咧？ 真唔该晒，佢唔去到尾尾嗰三个字都唔知佢唱乜鬼。 喂，你叫叶倩文都冇谂过有句歌词系咁唱噶嘛？系咪先 ？Auntie， 请你不要来，提早不要来， 哦， 好唔好啊？ 唔好， 梗系唔好啦。 因为提早不要来咧，个身体好大变化噶，你知唔知啊？ 咪好咯，咪变得悭钱咯。 咪简 单嚟讲，嗰样嘢唔天然啊嘛，即系理应一个人身体嘅构造。 好多女士啊，个 auntie 去探佢嘅时候啊，都发晒脾气，话可唔可以唔好有啊？点解要嚟啊？ 如果到佢好早突然之间唔再嚟嘅话咧，佢系去喊都唔掂啊！ 我见啲人都咁讲。 其实咧，因为都真系啲 auntie 唔嚟咧，佢你系控制唔到，佢唔嚟啦。佢突然间咧，佢真系探下你一阵咧。即系 say 个 hi， 跟住佢就 bye 噶咯，咁你又要重新再计过，你知唔知啊？即系令到嗰啲妇女都几烦。 佢讲紧系永远唔再嚟， 唔系你永远提早唔嚟探你啫。 即系话过咗，你话意思过咗挨嗰段时间啊？ 唔系啊，提早唔嚟探你啊！ 不如你直接讲啦。 好多女士都话想噶嘛，冇啊！你 过咗个更年期之后，个身体女性身体变化开始衰退噶啦。 系啊， 系啊，会噶，因为女性嘅荷尔蒙唔同啊嘛，即系 咁。你哋平时又唔好成日喺度怨啦，嚟嘅时候又。 我 点解 我冇预备咯？我未嚟 喎， 我费事望住佢讲啫，真系嗱，唔系咁你要小心啦。因为如果你又唔想佢咁早嚟探你，但系亦都唔想佢咁早翻屋企嘅话咧，即系嗱，食斋嘅朋友要小心啲。今日见到有一个咧话芬兰咧有一个佢叫做数学里边有纯数学啊， 系 人里边有冇食纯数人咧？ 有分噶嘛？ 即系佢从来冇食过肉啊？ 系喎， 唔系从来，即系唔会系一出，即系佢都唔系一出世就已经系选择咗食素。 不过时间就比较长啲。 吓， 佢今年37岁。 啊，佢食咗卅。 佢22岁开始已经斋食素啦，都已经食咗成15年噶啦，咁样。 哇，15年唔系好多啫，香港好多人就好细。 但系佢真系纯素吓，好啦，佢话咧佢就食呢个咧纯素。咁咧，尤其中意食嗰啲咧素雪糕啊、斋薄饼啊，即系可能佢连嗰个雪糕咧都唔要有嗰啲咩鸡蛋啊嗰啲嘢。 因为咧，佢自己本身你当佢系一个 KOL 啦，佢会出书嘅，好似有4本嘅著作咧，就教人哋咧点样咧就系做唔同类型嘅素菜啦，例如雪糕，佢自己即系自己制作，仲教埋人哋嘅添。 系啦，嗱咁跟住咧，佢就话咧，15年嚟啊，都不沾肉蛋、奶、糖、麸，总之乜都唔要啦，咁样。 哦，佢连鸡蛋都 戒晒， 所以咪叫做全素咯。 系啦， 但系佢中间咧有食少少肉类嘅，就系当佢咧有 B B 嗰阵时咧，佢系即系同人哋讲就话我破咗少少戒嘅咁样嘅。 但 系 佢话佢竟然咧。就發現自己37歲，本來應該係嗰啲好旺盛啊， 啊 成熟嘅年紀嚟噶嘛，佢出現咗咩咧？潮熱停經， 哦，開始有啲咁嘅問題出現， 係啦， 我提早咗咁多37歲， 佢就覺得究竟係咪因為我食得太多嗰啲齋，食咗咁多年，所以食到而家咧真係齋得滯啦，Auntie 都覺得，哇！佢嚟你屋企冇啖好食，我走啦咁樣。 佢係咪個人㗎？即係唔係個個食素都會咁㗎？ 我一定當然唔係，但係 佢又唔係集體食齋嘅，佢自己食啫。 即 係點 講？ 都可以話一個個別例子嚟嘅。因為後屘咧，佢就有嘗試咧，就食翻一啲嘅肉類之後咧，發現咧身體嘅情況的而且確有改善喎。 哦，即係有啲嚟翻喎， 係 咪啊？ 係啊，嗱，同埋咧呢個報道好得意喎。第一咧就係即係佢話俾你聽，齋食素咧，竟然會食到可能會即係Auntie唔嚟探你啦。第二，佢明明系一个芬兰人嚟噶嘛，佢外国人嚟噶。 系 当佢有身体问题嘅时候咧， 佢睇中医。 佢睇中医，病向浅中医。 芬兰 都睇中医， 因为其实系佢之前点解佢出名咧？佢即系嗰啲嘅食疗嘅书啊，各样嘢咧已经系有中医嘅成分。 我都加入啲药材喺度 嘅。啦，你谂下， 我又冇睇到本书，我唔知有冇药材嘅成分。 即系其实佢都犀利，即系话咧，佢一个即系喺异地嘅人，洋人啊，仲要系已经芬兰啊远啊，冇雷公咁远嗰啲咧。 系咯，上次你仲喺度识个 hello 添。 系啊，我识 hello 嘅地方 教佢噶。 系啦，圣诞老人。都唔識得教佢 唔係中藥喎，世界各地都有啊嘛。 係啊，咁跟住咧，佢仲可以喺嗰度咧求診當地嘅中醫咧，然後佢同佢講話，你要平衡翻呢個陰陽啊，係、啊，平衡陰陽，其實即係話佢好得意，佢話飲食咧缺陰啊。 哦， 係啊。 缺阴， 缺阴， 缺阴就会停经。 佢话你饮食缺阴，首先就话系啦，我都冇听中医讲。 你都缺阴啊，五阴不全嗰个阴啊你。 我唔系缺， 你把你个声带缺阴啊你。 我多咗啲阴啫，系啦，佢走嚟走去咧， 自由会少咗。 系啦， 因为你唱嚟唱去都系同一个音。 系啦，咁跟住咧嗱，佢就话啦咩？ 停音真系， 但佢话你缺阴咧。但係嗰啲本來缺陰應該食多啲陰噶嘛，係咪正常嘅咁諗咁諗先？ 啊又唔係，咁你譬如 缺陰唔係食食多啲咩？ 要補翻咯咁嘅味， 係啦，應該補翻噶嘛。 係啊， 嗱，但係咁樣， 係咪應該要食多 啲咩？你唔夠鈣，咁要食多啲鈣嘅嘢咯，咁樣嘅意思啫嘛。 譬如尿酸嗰啲人，佢要食鹼食酸噶嘛，都係要。 咁總之你要補翻噶嘛， 變翻鹼 啊嘛， 尿酸我就唔知咯，我睇唔到啦。 咁但係咧，原來佢個建議係咁樣嘅，你由於飲食缺陰，於是乎你要食少啲生冷嘢。 哦。 但系生冷嘢唔系就阴咩？ 哦， 即系我哋嘅 食少啲咯，佢咪话咯， 缺阴啊嘛。 但系呢一样嘢同系咪食斋冇关系？ 唔系唔系，佢而家已经要调理翻嘛。即系我觉得啊，佢 即系因为生冷 嗰个中医咁搞笑咧，佢话 等等，我想讲翻呢个特别报告吓， 系 啊，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啊，一定要讲吓，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去到11:30啊。 哦 ，OK OK， 嗱，大家要留意啦。嗱，所以咧，佢芬兰嘅中医竟然同佢讲话。你就缺陰，但你就要食少啲生冷嘢，越嚟越搞笑咁樣。但跟住咧，佢就用翻咧好多我哋中國婦女嘅傳統補身方法。 係咩啊？ 食多啲 坐月， 佢咁樣嘅，佢啲嗰個名詞咁樣嘅。 紅棗啊，幾次啊？ 你要食多啲母雞的流產。 即系鸡蛋， 点解你又会估？你又会估到嘅？ 母雞的流產咪雞蛋咯？ 點解嗰啲唔係母雞的生產嘅？ 生產咪雞仔咯。 会孵出嚟噶嘛？会 唔哦？咁咩排卵啊嘛？傻猪！ 但你又全中、啊，我又谂唔明喎。好地地鸡蛋系鸡蛋啊！ 哦， 佢芬兰嗰个中医嗰个名目真系好正嘅，真系 好屈，好斯文， 好典雅，真系。即系如果你要开张喺嗰度睇中医咧，你要自己解啲典故出嚟。 系啦，佢俾文言文嚟。 系啦，即系母鸡的流产 系啦， 即系鸡蛋 系啦。 咁你仲要如果你要男人要补身嘅话咧，就要食。 哦咩啊？ 系啦， 咩啊？ 牛的长柱咁样， 系咩啊？ 系咩？ 系咯，牛尾巴嘛，系咪先？真系， 咪食鹿尾巴， 唔系都得啦，真系。喂喂，嗱喂，但系佢而家咧就吓亲有啲食斋嗰啲人。 我觉得系个别例子嚟嘅啫，我觉得食斋嘅人唔会因为呢一个个别嘅例子而担心。 咁咪我身边食斋嗰啲人士，我冇听佢停经嘅。 你睇， 全部都男仔都冇同我讲啊呢件事。 系，我都系咁话。 系啊， 一啲都唔出奇。 我估喺我哋身边嗱，我哋二台都有同事系食素噶啦。 有 都好健康啊！ 有冇见佢燥啊？ 吓， 有冇见佢脾气唔好啊？ 我哋三个啊，咩都食咯。我哋三个咪嘢长期燥底。 咁样我又真系认识一个朋友，佢真系食长期食素嘅。 系 啊， 系咪全素嘅？ 系全素嘅。 系 咁，但系佢都真系有啲毛病嘅身体啊。不过男士吓，男士 系咩事咧？咁 佢都停经。 唔系啊，男士停咩经啫？ 佢成日都吃经， 系啦，一系就吃咗个经佢。 唔系，总之佢都身体有啲毛病啦，咁所以咧就 呢样嘢同佢嘅饮食有冇关系先？ 咁佢食素噶嘛？ 咁食素又点啊？食素好多人都好健康 嘅，即系佢意思系，如果佢食素但系身体唔健康，佢就觉得同食素有关啦。 咁你好多时身体出现毛病都会 同饮食有关， 都有同饮食有关系嘅咯。咁所以大家都要即系注意下啦。 会唔会系？ 我哋咪可以咪后讲？ 我哋识佢嘅咩？我哋识佢嘅原来哦。咦，咁我哋又带佢知 咯，几耐下坐下先啦， 系 喎， 见 到佢过住啊， 系咪咩？真系唔识咁咩？真系， 黄雨，黄雨，记住啊，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啊！ 唔系，但系即系如果你都有食素经验咧，会不妨喺面书度同我哋讲下。佢食咗15年之后，佢就话自己姨妈唔嚟探佢。 你试下呢个女士， 系啊，呢女士咁梗系啦。 我再讲一次， 系咯， 男士话可乜都会停经。 系啦，嗱，我哋身边应该有好多人系男女都有食过斋嘅。 系， 究竟你食完之后身体好咗啊 ？fit 咗啊？系啦。即有冇即佢头先讲嘅嗰啲困扰咧吓？阿铁啊，你如果真系想解决你潮汕嘅问题，食下斋几晚啦， 一定唔会食到斋啊！佢 肉食女 系啊，独个等，无一点声音，愿慰问，愿你心再关心，给我着紧。在那天，全都因他愿靠近。 令我心迷失中偷偷地放任，但那次你的胸襟太就真，期望抹去粉恨，不想将我牺牲，我请吹熄猛火，原谅我越了鬼心，我不知错，请吹熄猛火，明白我今天只想开始过，我做错，我做错，我已输过，我有错，我亦都傻，快快救助，快快救助，爱已变做幻觉， 佢李克勤啊，停火啊吓，电话唔系想呼吁电话添，我谂住继续呼吁嗰啲咧有食开斋嗰啲朋友咧，面书继续可以同我哋分享嘅，即系可以等大家认识一下咧，究竟呢 系 呢一种系啦呢种饮食习惯咧，究竟即系如何嘅？喂，讲开即系呢啲咩饮食习惯咧，你有冇发觉咧？即系有时口味唔同咧，即系大家对嗰啲食物嘅喜好唔同咧，同个人都一样嘅，即系咧有阵时啲人咧，明明喺香港咧，我哋食唔惯佢咧，翻到去内地咧，好红嘅。 哦， 好抢手，好多人食佢喎，真系。 即系内地嘅朋友就好中意， 好中意 嘅。香港嘅朋友就唔中意。 系啦， 咁印度度啲人就唔同嘅。 系啊，即系 好合理 啊。唔系，就算佢喺我哋呢度出现都好啦。譬如我哋今日吓报纸，好多人都买陈伟霆。 嗯。 咁佢呢个亦都系非常之典，佢明明叫做系即系香港食物嚟噶，但系即系吓香港人嘅胃口对佢又麻麻地啊嘛，唔系好对我哋胃口。但翻到内地咧。同胞就好歡喜佢喎，喂，而家一線嘅咯，佢已經係上到去， 好勁啊！嗰啲咩排行榜啊，影響力啊，好 冇錯，係啦，開演唱會啊，嗰啲全部都嚟㗎啦。咁 你原來講呢啲胃口啊， 真 係 真係唔對我哋胃口啊嘛。咁但係今日咧難得咧，好少再喺香港嘅報紙娛樂版咧又見到 佢。keep 住都有嘅，但係好多時香港嘅報紙就寫得唔係太正面。 係啊，香港報紙好少即係提得佢好好㗎嘛。今次一出咧都又係都係笑佢嘅。都是富到爆的、 啊、 但我觉得今次富到爆呢就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们呢香港人的习性有关呢，就话佢拍咗个名标广告， 系咁咧，系 啊, 啊，知道啊， 系啊， 咁 即系如果你要计嘅话咧，佢呢一个咧唔系净系内地或者香港播， 国际噶啦， 国际噶，去揾其他嘅唔同嘅女星，因为佢系唯一一位 男 性嘅，男 士系啦， 而其他嘅女星咧都系荷里活一线嘅， 系 讲到咁大啦， 佢而家已经系等于系华人面孔嘅代表啦， 可以咁讲。 讲。 系啦，咁但系咧就嗱，我哋香港嘅传媒报嘅时候咧就报两样嘅。 啊， 第一就话，哇，你个妆咁噶，条眉好幼，唔靓。 好多好多评 系啦， 即系好多批评。 总之话条眉唔靓啦。第二就话佢用港式英文， 系 即系讲对白。 例如 try， 佢就讲咗猜， 系 啦， 即系又系猜埋 back 嗰啲。 artist 系， 其实我有睇嘅，你问我觉得佢系咪讲得好衰？ 系， 唔算真系好衰。 系， 因為即係我覺得，如果大家要評論佢講英文有幾衰嘅話，首先諗下自己講英文係咪真係咁好先啦。 係係，冇錯冇錯。 但係如果你係一個廣告，一個世界性嘅廣告啦，世界嘅品牌啦，你俾佢出街嘅話咧，即係其實佢自己間公司啦，又或者即係 channel， 即係你揾個代言人都係代言你噶嘛？點解唔揾人執一執佢啲英文先俾佢出街咧？冇人話俾佢知講得唔夠正嘅咩？ 但我就諗啦，佢就要突顯咧佢嘅地區性嘅身份啊嘛。如果佢講嘅英文咧同荷里活一樣嘅話咧， 點解要講英文啊？如果你要特區地區性嘅話，佢講翻國語講廣東話咪得咯？ 佢而家個口音嗱，譬如嗰日本人咧，你冇發覺日本人講英文咧，你又唔好介意嘅喎？你明知、你聽到佢係啦 ，Orange 你仲覺得好得意添嘅喎？係咪啊？嗱，我又調翻轉覺得咧， 可能就係話融入你係香港你。中国嘅 唔系，我觉得呢个唔讲得好得意，系你讲唔到，迫于无奈话好得意嘅啫。如果佢个样唔得意嘅话，佢讲咗啲咁样嘅嘢，日本人你都觉得唔可爱嘅。 嗱，所以咧， 就见仁见智啦。当 港式英文而家可以扬威国际嘅时候，对唔对你胃口咧？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10:1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表示，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雷雨。本港今朝早多数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而新界和大屿山更加录得超过20毫米。另外，雷雨带持续影响香港和珠江口。未来两三个钟，本港雨势颇大，市民应该提高警惕。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民主派议员邀请就修订逃犯条例进行公开电视辩论。她说立法会是最适合讨论、辩论和回应提问的地方。主事官员在保安事务委员会出席特别会议，立法会大会上全力配合，她自己亦都会在质询时间回应提问。对于总商会建议提高移交逃犯的门槛，包括罪行可判囚7年或以上才符合条件，林郑月娥说会考虑其他团体意见之后一并研究，并在几日之内作出回应。 我们已经以一个条例草案提交了立法会，立法会是一个最适合去讨论、辩论或者让我们回应的地方。主事的官员包括保安局局长、律政司司长和对相关的同事呢，也都会全力以赴去回应立法会议员的提问。但是呢，就保安事务委员会也都同意召开一些特别的会议，让这种本来应该在法案委员会出现的理性的讨论和互动呢，可以在保安事务委员会的特别会议那里进行。首次的特别会议呢将会在5月31日进行，我的同事呢一定是悉力以赴，全面地去配合。至於我本人，事實上我自從上任之後呢，時常都去立法會。上個禮拜的一節的質問的環節呢，一半的提問無論來自建制派議員、非建制派議員呢，都是圍繞著這個課題。我都很樂意繼續用這個既定的平台呢來到回應。第二個問題呢，就昨天保安局長呢又再次同商會討論，包括同總商會啦。咁我喺晚上都咁碰巧咧，亦都見到總商會嘅主席。咁總商會都係向我表示咧，佢哋係支持呢個條例。咁但當然總商會咧就因為經過咗今次討論，引起咗好多嘅焦慮啦。咁所以佢建議俾我哋咧，可以喺額外嘅保障嗰度再諗一啲其他嘅團體。在近日咧，都向我哋表達咗啲意見，咁所以咧，我哋係一併會研究，同埋希望爭取喺呢幾日內會作一個回應。咁等到咧喺保安事務委員會嘅特別會議上咧，亦都可以進一步就住政府嘅回應咧，再有一啲嘅討論。 日本神奈川县川崎市一个公园附近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当地传媒报道，一个小童死亡，伤人之后自残的疑凶亦都不治。事件中另外有十几人受伤，包括多个事发时正在等紧校车的小学生。日本当局朝早大约7:45接报，在川崎市登户第一公园附近，一个男子用刀刺向行人，警方在现场检获两把刀，拘捕疑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1:30。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9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371点，升83点，总成交金额240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06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10点，升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9.4，升5.6；盈富基金27.75，升1毫；中国平安85.15，升7.5；港交所253.4，升4.2。建设银行6.24，升3仙；中心国际9.57，升3毫；长和73.8，跌2.5；中国铁塔1.79，啱啱转咗系过8，升4仙；吉利汽车12.92，升4.8；工商银行5.62，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09.5，瑞士法郎1.005，澳元0.692，加元1.345，新西兰元0.655。人民币6.909，英镑对美元1.267，欧元对美元1.118。日经平均指数报21,272点，升89点。港金现价报12,030元，跌12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2.72美元，卖出1,283.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国际金融中心，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排到花园道口，上阿尼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礼宾府对出一带都是车多。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就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都是慢车。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就比较挤塞。另外由于受天气影响，昂坪360缆车服务现在暂停的。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今年12月31日截止。现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驾车朋友要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为残疾人士提供无障碍环境，有哪些是必须消除的障碍呢？ 根据平等机会委员会的指引，为残疾人士提供一个无障碍环境，必须消除三种障碍：实际环境障碍、操作上的障碍和态度上的障碍。 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Made in Hong Kong， 香港有你。星期二下午1:00-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第七届全港运动会今年4月28日至6月2日举行，来自18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将会参加8项体育竞赛，大家一起来为自己那区的运动员打气啦！全程投入精彩比赛，发挥体育精神，全港运动，全城跃动。详情请浏览 www.hongkonggames.hk。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头火细啊！唔知佢平时喺屋企同佢个仔讲乜嘢嘅语言多嘅咧？究竟系英文啦、广东话定系普通话多咧？系啊，佢屋企都有两文三语嘅，唔知道佢精通乜嘢，同边个对住边个讲啲咩话咧？啊，不如得闲你又讲啲嚟听下啦！我哋有请曾志豪。 哦，好简单嘅啫。如果我想同佢讲正经嘢咧，就讲广东话啦；如果我想闹佢，就讲普通话啦。因为两句嗰啲霸气说话就好劲噶啦嘛。如果我想氹佢笑嘅咧，就会讲英文嘅。系啊，我一讲嗰啲英文，佢就笑。哈，爸爸，唔好再讲啦。哎呀，好笑噶，唔好再讲啦。两文三语咪就系咁样运用噶咯。头先新闻都听到啦，涂谨申啊约战呢个林郑月娥特首咧，希望可以嚟一个电视辩论，同我哋再讲清讲楚关于逃犯条例咁多争议。咁林太当然就已经拒绝咗啦，佢话用翻立法会嘅辩论场合已经足够啦，唔需要咧再另外开一个电视辩论嘅战场。其实我系绝对明白体谅林太呢一个嘅回复嘅，因为点解咧？因为我本身都有呢方面嘅经验，咩经验？我细个有打呢一个电脑游戏《三国志》嘅经验，究竟有咩关系呢？各位朋友，如果你有玩过呢一个电脑游戏《三国志》嘅话咧，你就会知道，当佢喺打仗嘅时候咧，佢有好多选项嘅。你可以两军咧就用你嘅士兵咧就对士兵系咁打，系咁打，系咁打啦。咁但系你都可以用一个选项就叫单挑嘅，即系话你嗰个武将就走出嚟，我要同你另外嗰个敌人嘅武将咧就直接单挑。咁啊，用呢个体力啦、武力啦，就作为呢一个比拼嘅对象。咁咩时候会用呢两个招数呢？嗱，好简单嘅啫。如果我嘅总兵力远远胜过对方嘅话咧，咁我梗系匿喺士兵后边，系咁打，系咁打，系咁打你啦。但系如果我发觉，喂唔对路，我士兵嘅数量咧唔够对方多，我有一千，对方系一万嘅，咁我仲有咩可以险中求胜嘅方法咧？咁我梗系用绝招啦，单挑。点解呢？喂！到时就真系江湖术语，一个打一个。我嘅武力如果86，你嘅武力得80嘅话，喂，争少少嘅，我有机会直接用单挑嘅方法击倒你。咁喺电脑游戏规则咧，我武将打赢咗对方嘅武将嘅时候，我就赢噶啦，系咪？所以咧，你会见到嘅，几时啲人会用单挑呢？就是总兵力嘅优势不存在，就会用电脑武将单挑咧，就希望可以咧尽地一煲嘅。咁所以你知道有咩人系会拒绝单挑啦？就系佢知道自己坐定粒落赢硬嘅，我本身有十万大关，我怕你乜嘢先得噶？嗱，所以我哋作为一个策略分析嘅话咧，阿林太咁啊，梗系应该咁做啦。你谂下，佢安坐立法会喺嗰度坐住听你哋辩论又得，出席答问又得，坐喺个 office 度又得，咁总之就有好多嗰啲立法会嘅主席帮你啦，又有好多建制嘅朋友帮你啦，又有中联办嘅朋友帮你啦。你话啦，佢做乜要赤膊上阵同你作战先得噶？嗱，咁但系如果你唔同佢单挑，又有啲咩后果呢？如果用电脑游戏嘅讲法嘅话咧，你系会令到你嗰队兵嘅士气下降嘅。哇，真嘅，你揾翻嗰啲电脑游戏嚟打。如果咧对方咧屡次要求同你单挑，然后你拒绝嘅话咧，你嘅士气会下降嘅。咁当然啦，就睇下你嗰个承受能力有几高啦。你可以承受到你嗰啲士气咧，如果跌到零嘅话咧，喂，士兵会逃走嘅。我打嗰只电脑 game 咪真系咁嘅。你系咁俾人哋撩单挑咧，但系你次次都拒绝嘅话咧，你嘅士气就会急降，然后你啲士兵咧就开始会逃走嘅。哦，不过唔紧要嘅，我哋呢度就好难有逃兵嘅，因为我哋有强力嘅部门咧，就会帮你聚集起嚟嘅。但系呢个世界上系咪个个人都咁怕呢一个辩论嘅呢？又唔系嘅，嗱，你知唔知啊？真系喺不远处啫。而家嗰个逃犯条例就话要辩论，佢唔肯啦。咁另外一个好热闹嘅话题咧，就系讲中美贸易战。而家中美贸易战咧，有一个新嘅论坛咧可能会展开，系咩论坛呢？听住个名字你都惊啊！就是中国电视的女主播大战美国电视的女主播。吓，喂，你讲多次，不是总统对我们的主席，是什么话？ 是美国的电视新闻台的女主播大战中国电视新闻台的女主播。事源呢就是这样的，美国大众商业频道女主播译音呢就叫黎根，她原来呢就会同中国央视旗下的环球电视网的主持人刘恩，喂，即是黎根对刘恩，他们呢就因为各自做了一辑的新闻节目，都是对中美贸易战呢就当然有自己立场啦。黎根呢就说自己美国呢好有需要呢就是制裁中国，中国那个就觉得呢你这样就对我们不公平，那我下山一千次啦。那去到最后怎样呢，他们竟然约战啊。他们说哎不如这样啦，不要讲那么多啦，我希望可以同你来一个互相当面的电视辩论。犀利啊，是黎根就邀请他，就说不如这样啦，我同你找个地方直播节目当场辩论。咁究竟我哋中国嘅女主播答唔答应呢？日后应承咗，无惧外国人嘅挑战。嗱，大家可以留意住呢个时间啦，就会喺礼拜三嘅夜晚八点钟，嚟紧礼拜三嘅夜晚八点钟咧，就喺美国大众电视台咧就会直播一场辩论噶啦吓。咁而家咧大陆嘅网民非常之兴奋，仲希望咧央视可以跟进噶。嗱，无论谁胜谁负，你咪发觉人哋下战书邀请你辩论，如果你真系好打得嘅话咧，你真系上台应战咧，系一件好有型嘅事嚟噶，全国人民都会支持你噶。嗯，其实林太，你会唔会都重新考虑下咧？如果你唔肯嘅话，咁唔紧要嘅，我哋咪睇下祖国大战美国嘅呢一场电视辩论咯。风头火势，嗯。佢呢排咧要去辩论咧，可能就唔好计，唔好搞佢住啦。因为点解咧？佢最紧要就系以翻好把声先啦。所以佢呢排咧唱歌咧，佢都要受制于我，佢就会俾我系咁唱，系咁唱，佢唔可以阻止我。哈哈，我终于等到呢个机会啦。除非佢哋都口痕想同我一齐唱啦。佢系边个？佢咪就系黄耀祖咯。 唔完全啱嘅，我谂咧，你要唱歌嘅话咧，除咗我毒哑你嘅啫，如果唔系嘅话，冇人可以控制到你唔唱嘅。呢个系你最劲啊，厚面皮啊！我成日都会觉得咧，香港有一个咧，仲系啊吓，算系啦喺而家呢个时代嘅香港啊，仲系美丽嘅地方咧，就系大家就算有唔同嘅谂法，不论喺政治立场上面啦，嗰间餐厅好唔好食啊，咩都好啦，大家咧都可以畅所欲言嘅。咁呢一个我哋嘅言论自由啊，我成日觉得好宝贵嘅。咁但系当然啦，好多时候咧，大家可能即系嘅睇法唔一样噶嘛，咁都会想喺唔同嘅平台咧度抒发自己嘅谂法嘅，就好似。睇咗一个都叫做一个专栏啦，咁就有一位嘅女作者，咁我都唔讲佢叫咩名啦。佢咧就喺佢自己嘅专栏，喂，咁支笔佢噶嘛，咁佢想点写都得噶嘛，系咪？佢咧就去形容啊。一位政見唔一樣嘅都係女士嚟嘅，咁兩位咧都係香港文化界又好啦，政治界都好啦，幾出名嘅朋友嚟嘅。不過當我睇到之後咧，我真係有一個好大嘅問號，我就會諗其實點解要咁樣寫咧？嗱，因為係咁樣嘅，嗱，佢哋兩個名字我唔開啦，但係佢哋嘅政見就好明顯唔一樣嘅。呢位揸筆嘅朋友咧就喺度形容佢唔喜歡嘅一個敵對陣營嘅一位女士。 你唔好開佢名字，我唱只歌啊！ 好啊， 張學友嗰只歌咯。 咩啊？ 屈到病。 啊好啊，多謝你啊。 屈到病。 係啦，佢點樣咧？佢就去形容另外一位嘅女士，佢就話咧，第一次咧親眼同佢做專訪嘅時候咧，已經有心理準備，佢絕非美女，但係見到真人咧就要用震撼嚟形容啊，一個五官醜。拼起来更加丑的女人，不知道怎么说，继续讲下去啦。跟着有赞美的说话，有踩她的说话，但是都由她的外表去出发的。到个文章呢就再继续去讲的时候呢，就讲到一个人外表靓不靓不紧要，但是心底丑陋思想恶毒呢就不可以饶恕。因为她就觉得她这一位的政见不一样的朋友，这位女士呢就是因为政见不一样，所以她就是心底丑陋的。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真的觉得啊，为什么要以貌取人，为什么要人身攻击呢？首先第一样东西我想讲，咩叫靓？其实从来冇一个标准嘅。虽然你可以话人哋觉得唔靓，喂，每年啊，就算选美啊，香港小姐啊出嚟啊攞冠军嗰、那个，都会有人话佢系靓，有人话佢唔靓，咁冇啱同错噶嘛，系咪？但系肯定唔同政见都好啦。如果你要去表达你嘅立场，我都系可以嘅。 但點解你要攻擊人哋嘅外表呢？咁首先你攻擊人哋嘅外表之前，係咪都要諗下啊自己係咪完美嘅咧？係咪？同埋我覺得乜嘢叫靚？有陣時真係唔係同個樣有關嘅，同你個腦有關，同你個心底有關，同你把口都有關嘅。兩位都係女士。点解你要去攻击别人嘅外表？如果你攻击得到啊，人哋觉得你啱啦，咁又如何呢？咁样嘅攻击其实系咪最低手嘅处理？咁我亦都想问一下，如果咁样都仲支持佢谂法嘅人，哇吓！我哋成日讲嗰啲咩男女平等啊、女权啊，我哋都要需要尊重啊各样嘢，因为女士去贬低别人嘅外貌，而嗰位仲系另外一位女士。是一个公众的平台，我想这件事大家都真的可以想完再想，麻烦风头火势即刻要杀个冧先啦。咁梗係我哋耐唔少一个节目呢都会话佢呢身形肥胖啊，阻住好多位啊，或者之类嘅嘢啦。我以后都唔会，我又唔好咁讲嘅。你知道我哋讲笑㗎嘛，即刻斗饭先，我唔可以唔笑你㗎嘛，我哋边有节目做呢？桂花田係咪？ 唔系，我哋用翻嗰句说话。 边句啊？ 面孔靓唔靓，我哋唔讲，佢心底一定好靓。 系，你个脑都靓，系心底好。 只限于头先讲嘅样咋？ 系啊，讲完啦。 我唔介意啊 ，OK 嘅，冇问题嘅。做呢个节目，如果啊真系同你斤斤计较，唔俾你笑得嘅话，咁我谂我唔会去活到今天啦。可能就系我可以俾大家可以笑下讲下，大家都系想得啖笑啫，系咪？ 我保证你靓过嗰个专栏作家，外到内都系。 咁肯定？ 保证，咪因为系咯，咁够噶啦，明噶啦， 系啊，讲完啦， 我同我丑啫。嗱，环保事情咧多有多做，少有少做，最好咧每日做少少，咁啊就会积少成多。嗱，唔知大家适应咗酒饮管呢件事未咧？嗱，中意饮冻嘢嘅朋友，其实顺便咪戒埋佢，饮下热饮咯，热饮对身体好啲噶嘛，系咪？嗱，记得咧，好似两年前咧同大家分享过咧，有一间内衣店系啦，内衣店咧连锁嘅，咁啊佢哋间公司咧就每年喺二至四月咧都有一个回收胸围大行动嘅，咁啊好等女士们咧。将一啲已经唔啱着啊，洗到松咗啊，又或者一啲烂烂地啊，染咗色嘅胸围咧，就攞去再回收，咁啊就帮佢哋呢批回收嘅胸围咧，将佢可以再持续发展啊。整好嘅新胸围咧，就会咧送去一啲咧落后嘅国家，俾一啲咧即系有需要嘅妹妹啊，即系为啲年轻嗰啲女仔咧，咁可能佢哋即系穷嘅啫，连可能买胸围嘅钱都冇啊，或者一啲妇女啊，咁你会话烂烂地啊，染色色啊，搲晒嗰啲咁点啊？其实咧佢话咧当中咧有啲布料咧，譬如呢啲 lace 佢冇烂嘅话咧，佢要拆翻出嚟，或者一啲叫做有啲钢线圈啦，有啲扣啦，有啲嗰条带嗰啲环咧等等嘅嘢咧。其实可以拆翻佢出嚟再用嘅，佢哋就会做呢啲事咯，系啦，所以咧，佢哋又话，譬如烂烂地、松松地咧，都可以攞去回收嘅。咁啊，啱啱完咗啦，咁啊，就要等到出年啦。真心觉得佢哋真系做得好好嘅。今日又睇到咧，有一样嘢咧，有一样家用品啊，你即系掉佢又唔系，唔掉佢又唔知点算好，又少用牙渣嘅。嗱，而家有人愿意咧攞去回收啊，帮你哋攞去回收，其实都系一件值得支持嘅事啊。咁香港咧有一间咧床上用品公司，佢就同一间咧机构咧就合作啊。咁就喺呢个5月27号，即系琴日开始啦，至到6月3号咧举行呢个回收。回收啲乜嘢啊？系啊，话明床上用品公司啊嘛。系啊，你用过嘅枕头袋啦、床单啦、被袋啦、被啦、毛毡啦。连床褥啊，佢都可以帮你回收啊！当然，大家咧唔好将一啲霉霉烂烂又有渍啊，又啲橡筋又松咗嗰啲就攞去啦。因为呢啲今次咧佢净帮你即系唔系可以帮你再拆件去做嘅呢件事。咁样咧即系可以增加大家咧，即系记住大家唔好将嗰啲咁样搞去啦，因为咧会增加人哋嘅工作负担嘅。咁最好咧自己先处理好，洗干净，放入一个干净嘅袋度咧，先好攞去俾人回收，咁啊先做到效果嘅。而合作嘅单位咧，佢将会咧收翻嚟嘅床上用品咧，都会将佢分类，咁咧佢都会清洗同埋消毒嘅。整理好之后咧，就会送俾有需要嘅家庭噶啦。嗱，今晚翻到屋企睇下咧，有冇啲床铺被冚啊唔再用，之后就攞去回收啦。咁边度啊？喺网上你搜寻一啲个字眼就系咪做大嘥鬼旧床褥回收，你就睇到噶啦。 如何亦错得多，你想太多会演变成罪过，我很痛楚，你说我当唱歌，平日上班给你自己怠慢，娱乐买衫都要知坏习惯，宁静气氛都变得极有限，每天你要就每餐全你有关， 觉得咧，男人会留意附近咧边啲地方系走光黑点多啲啊，定系女士自己咧？ 梗系女士啦， 你肯定。 其实男士都留意噶， 男士都好留意噶，即刻通知朋友，喂，唔好行过去，唔好行过去。 系啊， 系咯，咁样咯。 喂，真系啊，女士会更加要保护自己，所以佢更加要留意咯，认真地。咁佢希望唔希望会俾人哋望到噶嘛？ 系喂，嗱呢个咧，我就好多地点咧，其实每年都有人讲过咧，有 啲 都听到，即系听到闷 嘅吓。同你有关喎，田今次。 系啊，但系我想话其中一个地方咧，即系。九巴 系， 佢话新嘅 巴士啊， 巴士嗰个叫做楼梯咧，嗱、 啊， 我未搭过， 透光啊，透光、啊， 我坚系未搭过呢、這个，你有冇？ 我又冇喎、 啊。佢边一款系最新款我都 佢话今年三月咧就推出咗一个新嘅九巴咧，重点系咩咧？就系、是、我哋咪平时喺呢个地下行上楼梯咧，咁嗰条楼梯平时系密实实噶嘛，即系封晒围板咁样嘅。佢话而家新嘅呢款楼梯咧，原来系透明玻璃楼梯、 哦， 就咁听咧个名靓到爆炸噶。咁但系佢话由于透明玻璃楼梯嘅关系咧，即系话咧嚟紧个 楼 梯 咪俾人下面嗰个咪睇晒。 系啦，佢话侧身嗰个部分咧，原来真系全采光设计啊，即系因为九巴嘅讲法就系采光， 咁其他人嘅睇法就係走 光， 再唔係就變咗彩花咁樣。 同埋啲你都要小心喎、啊，樂富廣場都有份喎、啊。 樂富廣場有咩？ 有 唔係係啦，我知啊，佢嗰度寫住有，但我又冇印象。 我唔知係邊一個位置。 樂富廣場你咁熟嘅，佢邊個位係？ 你應該 係 scan 過曬嘅咯。 佢係講緊咩？係咪講地下㗎？呢個 佢就講樂富廣場咯。 咁、哦、因為有好嗱，嚟認真啦，好多個地下咧都係我明啊， 地板反光， 地板反光有啦。咁同埋可能長嘅嗰啲電梯啊。长嘅电梯咧，你譬如由底去到顶咧， 应该二楼到三楼嗰条 啊，长电梯啊， 都真系几长 嘅。佢有好多就话， 我想话乐富地铁站佢得一个出口啫嘛，嗰条长电梯其实你估少嘢啊，好多时咧。 乐富地铁站条电梯得唔得？ 嗰个唔系长电梯，又唔系代表一定会走光噶。 唔系啊，因为其实 因为佢侧边冇得睇啊嘛。 都系嘅，但系 几惋惜啊，早发声。 唔系啊，因为我想讲就系除咗女士咧会好小心。其實男士都好小心， 啊、 因為我陣時好尷尬，只不過我喺嗰度等緊人喺個商場度，咁你抬頭望，哇！你就見到人哋走光， 啊、 但你就即刻會好避忌，因為怕要避嫌啊，男士 係 嘅、 啊，所以咧其實最簡單的方法咧，就係如果扶手電梯嗰啲咧，佢貼翻嗰啲廣告紙喺度都得噶啦。 哦，係啊，唔使有透明啊。 係咯，佢可以貼翻啲紙，咁其實已經可以遮好多噶啦。但係好似阿祖話齋，所以男士都緊張嘅， 尷尬㗎， 瓜田李下，依家望望下俾人兜巴扯埋嚟嘅，然後望住佢，喂唔係啊嘛， 一世鹹濕佬啊！如果唔係就變。 到嘅有效時間至到下晝一點半，而家氣温24度，相對濕度9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13点，升125点，总成交金额31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4点，升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38点，升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0.2，升6.4；盈富基金27.8，升0.5。中国平安85.45，升1.5元；港交所253.6，升4.4；吉利汽车13.24，升8毫；建设银行6.24，升3仙；中国铁塔1.79，升3仙；中芯国际9.53，升2.6；长和73.95，跌1毫；工商银行5.61，升1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948，瑞士法郎7.814。澳元5.436，加元5.841，新西兰元5.141，欧元8.7784，每百日元对港元7.1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12。日经平均指数报21272点，升89点。港金现价报12030蚊，跌12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3.25美元，卖出1283.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新界区，屯门公路去翻九龙咧，近住深井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龙尾就去到大榄上斜，就受到交通意外影响，屯门公路出翻九龙，近住深井快线咧而家系封闭噶，龙尾就去到大榄上斜。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江乐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慢车，龙尾国际金融中心。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都系挤塞，龙尾就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去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挤塞啊，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市超域道。上亚厘北道去翻坚道。近住香港礼宾府一带都是挤塞。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佐敦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一带都是挤塞。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津桥一带挤塞。现在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天雨路滑，各位驾驶人士要小心驾驶。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天怡，作为 Gimme Five 的主持，我希望未来的日子继续献身自己和献身你，不过是献情的献。 唉，我真的很后悔我大学的时候没有俾心机读书。 冇事冇事 冇事。 因为呢，我觉得如果我那时俾心机读书呢，可能我就不用 做电台了。 想知道得闲饮茶下次又会现身边个主持，感谢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七点天怡、波成、子豪主持的 Gimme Five 啦。多謝 Yo, yo, check it out. 喂，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就要留神，跟车唔好跟得太贴，撞埋落去你就知险。黑线前要諗一諗，道路工程就喺左紧，见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做节目要谨守岗位， 我哋做事认真，无论全职兼职，绝对唔会开开下咪，抌低听众唔理，离开直播室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风骚、快活人。 豪仔啊，阿祖呢？ 啊，好似有网购，佢出咗去收包裹喎。 系风骚快活人，真系一个谨守岗位嘅节目。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报告天气。 是啦，是温凉了啦，24度气温，相对湿度 96%， 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去到1点30分。 哎呀，又延长了啊，所以话呢，今日呢嘅天气预测系多云啊，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仲颇大嘅天，未来几日呢都会有骤雨同埋雷暴。我諗呢把遮呢都真系冇得唔戴㗎啦，大家日日都要戴住嗰把遮出街啊。好，阿田问下你先，嗱，你系女士啊。虽然头先我讲嗰单都系同女士有关啦，嗱，你会唔会觉得喺职场上面，即系工作上面，因为你系女士，因为你系一位妈妈，而曾经试过觉得有一啲地方可能系俾人哋歧视咗，或者嗰个合约嘅条文啊，嗰样嘢咧系，诶，因为我系女人。因为我大肚嗰样嘢， 冇啦，唔使啦，佢系调翻转啦，佢有着数噶咋？ 咩啊？因为有着数啊？ 你咁加我人工嘅话，我仔点算啊？我落咗佢啊，我冇奶粉先啊！ 哦，多谢台长加我人工，多谢晒，瑞士银行户口， 佢真系有讲过呢一番嘅。 你唔好再提添啊！边有几人歧视先得噶？ 我哋大家 系其他同事觉得， 大家姐 系其他同事深深觉得被歧视啊！我冇大肚，我就冇得加人工啊！ 系咯，我只系争取一啲想。 紧 要 嘅 嘢啫， 系咯， 冇， 好紧要噶呢个。咁你男人都唔可以用翻同一个说话讲， 冇得讲啊。 唔系，我本来可以讲噶，我可以话，喂，我老婆大肚啊，而家 系啊。 如果你加工俾我，咁我点算啊？系啦，都唔得， 都唔得， 加价。 我其实你都可以试下。 唔系，因为点解咧？正所谓唔见棺材唔流泪，唔见个肚就唔加钱。佢唔攞个肚出嚟咧，个老细见到啊，好啦好啦，俾你俾你俾你俾你。 你几时用呢招都得噶？人哋以为你生鼓胀啊， 哇， 你 长 期个肚都咁大嘅。 所以呢度其实系冇噶，即系电。台系真系都对各位大肚嘅同事都几好的， 都几好嘅， 系 嘛，系啊，冇错， 即系佢哋有跟足法例啊，唔会有即系唔好话多唔多啦，即系总之跟足冇少到咯， 系啊，同埋咧，我觉得系我哋呢度特别有人情味嘅咋，即系一见到你大肚咧，直情咧，好似全世界 咁样，系啊， 紧张过你老公咁滞啊， 乜都唔使 做，乜都唔使做，哇，唔好搞， 诶，最轻强嘢得啦， 系啦，轻强嘢得啦，你又 冇咁紧张，冇咁紧张咁样， 系啦， 有 少少咁感动啦，即刻眼挑针啦， 我只隐形眼镜有啲反下反下咁，系啊， 有时咧。即系出去做嘢嘅时候咧，佢都话：，诶，得得得，慢慢嚟，你唔使咁急吓，我哋等你，我哋等你。即系佢会哋， 嗱，通常都系咁噶嘛，系咪？ 老板都好好嘅。 睇到一单新闻，美国嗰边嘅大型嘅运动用品公司， 系系 Nike，OK， 嗱，呢一 tick 劲啦，系咪？ 点啊？而家要一 tick 一点，同埋等。 唔系，佢而家 tick 走咗啲大肚婆，信唔信？应该 又唔诶，同有一啲关系嘅，因为咧，其实佢哋就一个即系一 tick 嘅运动品牌啦。佢咁出名咧，就系成日佢哋都会有好多嘅口号啊，即 系 俾人哋 just do it。做啦，向理想進發啊！各樣嘢咧都會係好偉大，唔係淨佢哋唔係 sell 緊，淨係一個運動品牌 咁啊。佢 sell 概念 ，sell 埋個生活嘅價值。佢而家成為咗最新嘅 生育嘅广告系咪？ 诶诶，唔系， 鼓励啲老公、哦、just do it。 唔系啱噶，系呢个系之前嘅，跟住到佢怀孕咗之后咧，系啦，做到怀孕咗即系话大肚婆都要做运动嘅 ，just do it， 系啦，贺住阿 B 都可以一齐跳嘅咁。 嗱，你已经系咁啦， 大肚婆系列系嘛？ 但系今次有机会咧，有一个佢哋公司嘅一个公关灾难咧会出现。 哦，佢就变咗 just do it at your home， 翻屋企啦你。 你真系咁都谂到噶喎，其 实你真系咁写啊！ 我嗰日同阿 Just Do It at home 咁样， 我谂冇人会咁谂，即系你会咁谂啊！嗰日你冇翻，我同阿天喺度倾偈咧， 我有冇翻嘅咩？ 我搭一个搭的士嗰阵时啊，有个司机大佬问我，佢话：阿祖啊，其实我真系想问下你啊，其实豪仔咧， 平时睇咩？ 佢平时个人系点噶？点解咩都会谂到呢一啲嘢嘅？佢系咪真系好咸湿噶？即系跟住我要帮你，我帮你解围啊！ 我 头 先呢个绝对同咸湿无关噶 ，Just Do It。诶，边度啊？你头先 啊， 你大肚啦，你咪翻屋企咯，你唔好再翻工啊！ 我咸湿先， 你咸湿啫嘛。 系啦，你又误会咗咯。 你赞我有鬼才啊！ 听咗佢讲 at your room 啊 ，at your home 啊， 我有 home 啊，大佬啊，你大肚就翻屋企啊嘛。 唔系，都要工作嘅，大咗肚都要。 漏咗句啊，头先佢话你依家赞我有鬼才啊嘛。 你又话我鬼才啊嘛， 系咯，有鬼。财啊！你莫财 添。嗱，今次发生咩事咧？就系、是、咧，你都知，诶，唔同嘅运动品牌咧，其实佢哋都会赞助好多运动员嘅。今次咧，影响到嘅系一位咧，就33岁，佢叫费尼斯，跟住咧已经系得到，亦都系唯一一个啊吓，系得到过六面奥运金牌嘅女田径选手嚟嘅。 哇！犀利， 好犀利啊，系咪？但系就系因为咧，佢签咗一份新嘅合约，但呢份新嘅合约咧就讲到明啊，就系话如果因为佢就旧年咧决定组织家庭啦、结婚啦咁样，但系今次咧呢一 tick 咧开俾佢呢一份新嘅合约咧，赞助嘅钱咧比旧嗰份低好多，仲讲到明话如果你生咗 B B 之后表现会即系 下滑 下滑嘅话咧。可能會受到懲罰， 哎呀，唔係嘛？ 即係喺佢嗰個贊助嗰個金額嗰度咧，會受到懲罰。 哇！佢哋犯啲咁嘅錯嘅。 喂，其實你諗下呢一件事，仲要原來唔係第一次，原來咧先後咧已經有三位嘅女性嘅運動員咧，就喺佢哋簽一份新嘅贊助合約裡面咧，都有類似嘅條文咧就出現咗。咁所以咧就開始咧就越嚟越多女士咧 走出嚟， 因為佢哋覺得運動員。佢哋，你谂下要做一个运动员，其实真心唔容易。比如我哋香港嘅运动员，阿石伟雄啊，我哋好替佢开心啦，系咪？攞咗一块等咗十年嘅金牌啊，吓，仲系创作咗一个新嘅动作添，我哋替佢好开心。但系即系支持系唔够噶嘛，我哋成日都话对于运动员，以为美国嗰边好啲啦，但原来呢个啊， 哦，个大品牌 即系佢话，因为你生咗仔，所以咧就会喺呢个合约金额里边咧就会有减到嗰个钱啊，咁样。 佢就话如果个成绩跌咗咯，就有机会。 咁 要 我升咗 咧， 系咪出多份奶粉钱俾我先？ 嗱，呢位女运动员咧就自己走出嚟咁讲，佢话其实作为运动员咧，我哋都知道好多嘢咧系好现实嘅，即系嗰件事系好现实嘅。如果有咗 B B 喺怀孕期间，又或者之后咧，会被有机会咧去削减一啲赞助金额嘅风险咧，佢哋知道系会有嘅。但如果作为一间咁大型嘅體育用品公司，你哋不嬲都喺度廣泛咁去推廣運動各樣嘢嘅話，但你做翻呢一樣嘢，即係令佢會好拗頭，係唔係太 唔 合理咧？咁樣 係你為啲乜嘢咧？係為咗即係用人哋嘅名字，因為人哋有好成績而即係帶起你個名，定係點樣咯？嗬？ 唔係呢啲都幾唔係 商業啊！真係 太短視啦！我有啲奇怪咧，因為咧即係Nike 呢啲咧冇理由咁低手嘅，因為以前咧其實佢哋最中意做嗰啲叫做感人嗰啲廣告咧，佢就係對一個運動員咧，佢成績好嘅時候咧揸乾揸盡，但係就算佢成績唔好咧，但如果佢人氣仲有嘅話咧，佢都會盡量即係可以再托佢一把嘅。譬如嗰陣時最有印象咪劉翔咧，佢就試過受傷。咁咧，佢第一唔知第一次定第二次嘅时候咧，当 受伤的男人啊嘛，受伤过多过一次噶。 佢跟住咧，Nike 好快，佢应该就系京澳第一次，哦，应该第一次。佢即系当万众瞩目嘅时候咧，佢就跪低喺自己屋企门口度。第二日啫嘛 ，Nike 即刻出咗个广告咧，就嗰个主题好似系话咧咩？ 爱系咩令到佢咩咩倒地但要扶翻起咁样噶，即系话佢即刻咧就系冇放弃佢， 即系唔系话跌咗落嚟咧我哋就失败嘅。 系啦，我记得 嗰阵 时第一时间出咗个广告咧，就系话咩爱咧就系一种唔知咩坚忍啊，同埋咧就咩支持啊，总之咧佢系将嗰样嘢会转化咁样嘅。咁但系即系当然啦，如果你再现实啲，当佢第二次再跌低嘅时候咧。咁其实佢就 跟住拜拜， 佢就唔会再出多一系列嘅广告嚟捧你嘅咁样。 我今次呢一 t 嘅公司咧，佢哋系即系都可能知道，如果唔处理得好嘅话，定系佢良心发现，我唔知啊吓。佢哋系即刻出嚟有咗个回应嘅，咁样咧，佢哋嗰个副总裁啊都会话，对于今次啊要呢位运动员有个咁样嘅经历咧，佢哋觉得好难过嘅。而且咧都会喺合约上面咧加上一啲书面嘅条款。加強翻佢哋嘅政策係點樣嘅？ 哦，但係佢都冇講到好仔細喎。 係咯，即係好門面咁樣話俾你。哎呀，我知道呢件事，我哋知悉呢件事咁樣。 同埋咧，我覺得 佢講到話會加翻啲條文嘅話咧，我諗佢都唔夠膽。即係咁樣， 唔 係求其， 同埋又，同埋又真係傻噶啦！呢個真係認真嘅。運動公司咧，其實佢應該咧係所有客户咧都攬佢嚟做運動嘅，包括大肚婆。嗱，香港咧嗱相對冇咁興，相對。但係如果你睇外國咧，譬如有時我睇嗰啲跑步雜誌咧，我有幾次見到咧佢推介嗰啲人咧，我嚇到癲咗，因為點解咧？佢無端端話呢個就係亞利桑那州嘅一個媽媽，佢個肚已經大到哇成個螺咁樣咧，佢照跑步啦。有啲就去 外國都好，係 啊，好興 嘅，好興嘅。啲大肚婆做運動係正常一件事，唔使話覺得佢啲咩。 所以就算不是做运动啊，大粗肚都要行路噶嘛。以前佢可能着高踭鞋噶嘛， 佢都 要 着 波 鞋啦， 舒服嘅鞋啦， 系咯。你谂下，如果佢真系想做生意咧，其实我唔介意你商业上面咧舐到尽噶，我觉得正常嘅，因为你唔追求利润最大化，你点系做商业嘅活动咧？但有高手低手噶嘛。如果你低手咧，就话你一冇钱赚，我就 cut 钱。但其实你唔会令你赚更多钱噶。但系如果你可以话，喂，你大肚啊，不如咁啦。帮我哋转一转个模式啦，就唔好 sell 专业运动嗰个汗水啦，就变咗幸福妈妈嘅努力啊，怀胎咧我要同个细路一齐奋斗，喂，完全好容易写，佢哋好擅长写呢啲嘢啦， 系咪？噶嘛，佢净出孕妇装系咪？ 其实 现成 有噶啦，现成佢嗰啲怀孕嗰啲 bra top 啊，甚至乎我见佢跑步都话 要多啲嘅承托力， 系啊， 有嘅地方 运动产品就大把啲。 我觉得有啲傻 啦，我自己暗地里，我觉得仲有一个原因嘅，就系呢位运动员头先我哋讲到系咁犀利啊，六年嘅奥运嘅 金牌， 为佢独尊嘅女士嚟讲咁样。但會唔會因為佢作為一位運動員，去到33歲呢一個年齡，所以咧佢哋嗰個贊助嘅錢啊，亦都會下調咗咧？ 會， 因為你會知道，即係一個運動員佢哋嘅黃金時間，我哋成日話唔係好長噶嘛，咁樣即係呢個會唔會其中一個原因？咁加上佢又結咗婚啦，又話準備要有小朋友啦，嗰樣嘢，所以呢一間嘅運動公司咧就減佢嗰個贊助金額咯。 係啊， 咁睇下佢合約嗰時簽成點咯，係咪即係有合約條款噶嘛？ 所以咪嗱，你用另一個例子最好啦，碧咸，佢退役啦。如果你話計嗰個叫做運動嘅能力咧，佢肯定已經唔可能係同而家你話嗰啲咩尼馬嗰啲。 而家系一个专业嘅运动员咯， 系啦，佢已经唔系啦嘛，但系你有冇发觉咧？佢可以咧转型噶嘛？佢嗰个品牌嗰个形象啦，我最近睇佢又系同只表卖广告咧，但系佢又唔想甩咗个运动员嗰个身份啊嘛。佢走去同嗰只表合作咧，就玩嗰啲叫做徒手潜水，即系冇咩樽嘅嗰只，唔知嗰啲专业名叫咩啦。佢又唔系浮潜，都潜到好深噶，但系佢冇咩樽噶，佢好似就咁唔知即系好似吸一啖气咁样咧。 只表可以 系啦， 潜可以叫做防水 防水 系 啦。咁你谂下佢拍到咧，佢直情揾咗个专家嚟教佢咧，咁你会觉得佢系充分利用佢曾经系运动员，佢仲可以喺访问过程里边就话：哦，呢个同我以前接受嘅挑战完全唔同啊！咩我要对自己乜乜，咪又可以讲翻佢做运动。你唔使因为佢退役嘅话， 一个人如果佢有一种体育嘅精神嘅话咧， 佢有好大价值用噶， 系啊，永远啊不变噶嘛。 系啊，不如 Nike 请我哋去做公关顾问嗰个啦。 你就做呢一个咧身形肥胖，但系依然咧 好运动嘅， 系 唔系你做少女孕妇系列？ 多谢你 啊！ 系啦，即系 笑 女人 笑容个笑啊， 少女孕妇系你啦，系啦，睇你劲唔劲啊，真系。 咁你做咩啊？咁如果你要代言， 我梗系做歌。 佢就谂计一个咯，佢有鬼才啊嘛。 我代言小童， 鬼才曾志豪啊嘛。 个鬼会睬你啊嘛？你话噶嘛？我哋太唔爱国啦，点解我哋冇人谂住去李宁嗰度做嘅？请我哋啦，喂！ 靠在窗口 就是没把我的叹息带走，而我的难过在角落小心翼翼地说，你不再爱我，雨埋伏在门口，只差没走，只想一个人躲起来，怕回忆找到我，一连串的刺痛是谁在捉弄？我真的没有哭，留下的不是泪，那只是用心过手中伤的汗水。我真的没有哭，你就狠心走吧， 汗水你流过，重伤的汗水你试过没？ 我想讲我听都未听过， 动力火车， 但好有卡通片嗰种画面啊！你知唔知？ 你咁靓嘅音乐，你话卡通片， 好凄凉 嘅画面，佢正好配合头先嗰一位运动员被歧视嘅嗰种心情，佢流出嚟嘅就系重伤嘅汗水，动力火车。好啦，到你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好悲凄嘅一个色转音乐，好悲凄。好，呢、這个新闻都有少少嘅，系都有啲眼泪走出嚟嘅。一条数学题， 数学题， 你觉得一条数学题可以发展成点咧？ 好啊，好啊。 一个小二嘅学生因为一条数学题同妈妈争拗，你觉得结局会系点？ 妈妈输啊！ 妈妈输， 我觉得两败俱伤。你就系讲到要教一个小二嘅小朋友去做功课，阿妈已经想喊，小朋友难道又想笑咩？ 系啦，小二数学题， 精髓系咩咧？ 咩啊？ 就是第一个字啦。 系啦， 咩啊？ 系咯， 唔系好少练习嘅，一定系 一条数学题，二年班， 请讲。 咁咧就做功课， 请开题， 即系每日啲家长都会对住呢啲细路仔系咁噶啦。 打开份功课就好似打开咗咧嗰个生死簿一样， 输咗咩 啊？系啊，真系 P 啊！ 今日有咩挑战啊？咁样 系 啦，咁啊喺大陆嘅，咁喺江苏省咧有一个小学二年班嘅学生咧，咁啊就拿住一条数学题，咁啊妈妈睇完之后咧，妈妈咧就话。错，你答错，咁咧就个细蚊仔咧就好不忿，唔系、哦，妈妈唔系咁样噶，我系啱噶，跟住妈妈坚持系佢又佢啱，佢又佢啱，你估即系两母子啊？ 咪你讲个题目嚟听下先啦， 我都系想咁话， 唔系咯？ 我咪就系讲话佢两母子 之后，题目啊，你话两 系咩啊？ 个题目佢哋冇讲出嚟嘅，佢只系因为一条数学题啊。 咁你叫我哋做咩啊？ 唔系，我就系话两母子因为条数学题会可以发展成点啊？会有啲咩发展？ 上公安局啊！ 喺内地啊， 喺大陆系啦。 我哋都好佩服佢。首先条题目隐藏唔俾我哋知， 佢真系 我哋估 啦， 咁咪打交咯。喺边度？江苏省啊？ 嗱，喺江苏省。 上公安局啊！ 俾江苏饼个阿妈食啊！ 系啦，上公安局脱离母子定母女关系？ 咁又 跟住喺脱离关系嘅时候，顺便做咗滴血认亲，发现根本就唔系亲生嘅， 唔小心 再揾翻佢老豆嚟到 父子关系，但系脱咗粒麦。 系啦，佢老豆嚟到，系啦， 先系本簿。 系啊，冇错。 系嗰、那个细蚊仔，唔系啊，系亲生，唔系佢冇讲嘅唔亲生，但系嗰个细路咧嬲到咧嬲猪到咧， 去报警， 佢真系报警啊， 就系报警啦， 佢真系录报警咧，去报公安噶，阿 Sir， 咁啊即系佢真系报警咧，咁跟住咧阿 Sir 嚟到啦，跟住咧就话啦，发生咩事啊？ 都仲嚟啊？ 以为佢以为咧系咪啲系因为功课问题，阿妈打仔啊咁样，咁即系谂住即系处理一啲家庭纠纷啦咁样，咁睇下你系点样惩罚个阿妈咁啦。 哦， 点知咧个细蚊仔就话啦。唔系啊，叔叔，我妈妈咧问佢话一条数学题系错，其实我系啱佢先系错啊咁样。 咁嗰个警察叔叔讲咩？ 妈咪唔承肯承认错啊咁样，你话你俾我讨回公道咁样。 我可以代个警察去嗰个对白，应该系咁噶。阿仔，你而家细啊，小二咋？阿妈通常讲嘢都唔负责任噶，同埋唔算数噶，梗有一啲咁样嘅情况嘅，你慢慢就惯噶啦。 唔系，我觉得你几型，即系佢竟然识得咧啊，小朋友你。知道有困难找民警，做得好，大义灭亲，爹亲娘亲都不及公安亲啊！好啊， 咁跟住咧，个公安真系话，咁你攞条数嚟睇下啦，咁跟住咧，佢哋真系一齐同佢计。 我知个公安望完之后话，你哋两个都错， 系所以你哋拗系冇意思嘅咁 样。公安嗰条答案先系真嘅， 系咩啊？ 会唔会咁样 啊？唔系啊，咁咧跟住咧，公安真系一齐同佢计嘅时候咧。啊，细佬啊， 膊头有花啲，全部入晒嚟计， 你电影条条咩？ 其实都几似噶啦。 咁一次咧，佢就话真系同佢一齐计咧。佢话：喂，啊呢位太太啊，你阿仔系啱，你系错、啊。咁呢个时候，唔该你真系同你阿仔认翻错，咁呢件事就可以化解，如果唔系教错你阿仔。 我要上诉最高人民法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德国驻港总领事馆回应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日前对德国给予两个港人难民身份的关注，总领事馆话一向重视同特区政府的良好双边关系，强调德国对港政策并没有改变，并会继续促进相互友好关系。总领事馆的声明又话，基于私隐理由，不能够就两个香港居民的个案提供进一步资料。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署负责审批庇护申请个案，期间根据法例以独立个案的形式考虑申请人的陈述，德国外交部并没有参与决定。总领事馆又说，就事件有与德国政府保持联系。弃保潜逃的黄台阳和李东升获德国批出难民庇护，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上星期同德国驻港处理总领事会面，表示深切遗憾和强烈反对。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回应民主派议员邀请就修订逃犯条例进行公开电视辩论。她说立法会是最适合讨论、辩论和回应提问的地方。主事官员在保安事务委员会出席特别会议，立法会大会上全力配合。他自己亦都会在质询时间回应提问。对于总商会建议提高移交逃犯的门槛， 包括罪行可判囚七年或以上先至符合条件。林郑月娥话会考虑其他团体意见之后一并研究，并在几日之内作出回应。已宣布退任的李兆基最后一次以恒地主席身份出席朝早的股东周年大会。他说因为喉咙不适，问题要由两个仔李家杰和李嘉诚代答。被问到会否担心修订逃犯条例影响到本港营商环境，李家杰代李兆基回应说，特区政府讲得很清楚，修例是为了堵塞法律漏洞，彰显公义，所以想不出理由不支持，亦都不应该担心。对于修订如果获得通过，会否造成海外和内地投资者撤资，拖累本港楼市和股市，李家杰说只是各人的猜测，认为没问题。前高官冯永业涉嫌收受商人陈婉玉51万的案件，两个人被裁定控罪表证成立，冯永业继续自辩。冯永业早前说2003年12月之后开始同陈婉玉拍拖，他今朝早自辩的时候说，直到2005年5月25号收到港联要求西九龙直升机坪减租信的时候，才知道陈婉玉是港联的董事。冯永业透露在2005年中考虑离开政府，因为考虑到当转换岗位的时候未来可能有潜在问题，亦都不能够公开两个人的关系。他又说绝对没有出卖对香港政府的忠诚，亦都绝对没有利用两个人的关系收取对方51万临时按金，滥用公职人员职位以处理港联直升机有关申请业务。他亦都否认收取51万作为甜头。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微风。展望未来几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点半。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25点，升137点，总成交金额3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18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54点，升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9.6，升5.8；盈富基金27.8，升0.5；中国平安85.45，升1.5；港交所254元，升4.8；吉利汽车13.24，升8毫。建设银行6.24，升3仙；中国铁塔1.79，升3仙；华夏沪深30042.45，升5.5；中芯国际9.52，升2.5；工商银行5.61，升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9，日元109.49，瑞士法郎1.005，澳元0.693，加元1.344，新西兰元0.655，人民币6.907。英镑兑美元1.268，欧元兑美元1.118。日经平均指数报12273点，升91点。港金现价报12012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3.12美元，卖出1283.3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交通意外啦，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湾熟食市场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美孚西铁站对出，即是影响埋美孚桥出返去旺角的交通。重复多次位置，就是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湾熟食市场对出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去美孚桥影响埋美孚桥出旺角方向的交通，车龙就排到去美孚西铁站对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啦，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将军澳道啦，近住康华苑对出噶，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道噶，咁将军澳道落鲤鱼门道咧都系挤塞去翻旺角，去翻旺角方向啦，咁车龙排到去康华苑噶，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都花园嘅深井对出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爱护动物协会对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皇后大道东。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在模糊街。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大潭道来回方向近住浪琴苑一段就车多，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左转去红棉路挤塞，咁影响到而家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啦，近住马斯道对出。红棉路上山咧就慢车，龙尾就喺香港壁球中心对出。上阿尼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礼宾府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喺九龙啦，连翔道去柯士甸道咧都系繁忙噶。咁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切勿跟车太贴，保持行车安全距离，有突发事件都有时间应变。好啦，咁提一提你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噶，天雨路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投入健康生活，做个健康香港人。 陈太，恭喜你啊！ 医师，我系咪有喜啊？ 都系喜事嚟噶。头先同你把脉，就发现你嘅脉象同气息都好咗好多。 我戒咗烟啊嘛，仲好勤力做运动，作息有定时。为咗准备做妈妈，我真系好努力噶。 咁记得飲食仲要少盐同少油啊！ 成班人行咗成日山，好攰啊！好彩我哋淨係带咗啲必要嘅个人行山装备，唔係仲攰。而家淨係想快啲返屋企唞下。 等我用手机 app call 部客货车嚟，咁咪得囉。 咪住，运输署话客货车收钱载客係犯法㗎。第三者保险仲可能失效添。我哋又唔係送货，唔应该 call 客货车㗎。 係喎，都係搭公共交通工具稳阵啲。 小姐到啦， 咁快到啦咩？你兜多个圈先啦。 小姐啊，已经系兜咗第五个圈啦。 好快噶啦，你再兜多个圈先啦。 再兜啊，深圳都到到啦。 差少少嘅啫，差少少。啊，好啦好啦，而家落得车啦。 吓，你究竟喺度搞紧乜嘢啊？ 我要听晒风骚快活人啊，先至可以落车噶。如果唔系，我嗰日个心会甩甩挛噶。 救命啊！ 每一日风骚快活人都会令到唔少乘客流连忘返，迟咗落车。风骚快活人三位主持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仅此致歉。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我哋睇呢一个咧，包青天嘅时候咧，你有冇发觉咧最紧张嗰个即系气鬼嘅部分咧、 嗯？ 通常就系佢即系要袭人之前咧， 佢、一定会 系啦，即系佢唔可以净系袭你咁简单嘅，佢、一定会喺前面咧讲一番说话咧，佢、就话。你可知罪？跟住通常嗰个犯人就梗系冥顽不灵噶啦，如果唔系套戏做唔晒咁长噶嘛。 大人，我冇做过。 系啦，唔系嗰啲坏人通常唔会咁凄冤嘅。 系有女人噶嘛都。 系啦，佢哋就话八黑子，你够胆杀我？你知唔知我系边个边个？即系通常都系咁话。 我不是你。 跟住咧，大人通常就会讲系。你的而且確係邊個邊個個仔，係嗰啲咩名門望族啊？ 是 但係你嘅行為，我要用狗頭襲襲你。 係啦，即係嗰段説話咧，通常咧就係精髓所在嚟嘅。啲即係我哋啲師奶啊、伯啊嗰啲咧，隔離阿叔阿嬸咧睇呢段咧，就會覺得咧，誒出咗啖氣啦，啲乜狗官就斬佢啦咁樣。即係如果你冇咗呢段咧，你發覺就一嚟就淨係話咧，你可知罪？我知罪，斬！我冇人啊，即刻就會覺得即係謝咗啦咁。 唔係因為都要有一個咧叫做總結噶嘛，即係講翻你衰咩噶嘛。 嘛？ 系啦系啦， 你即系临死之前，我都话俾你，你衰啲啊，你仲同我求情？ 系啦，好啦，咁、 嗯、 究竟即系包青天就古代啦，咁、现代嘅法庭啊，你有冇经常都会听到啲裁判官啊、法官啊，即系讲呢啲你可知罪，跟住一串咁嚼落去啊？ 而家啲法官咧，有好多时咧，即系好狠咁样去嚼嗰啲犯人， 系啦， 系 啊，好劲 嘅，系啊，即系有时就嚼得好得意嘅，即系话喂呢啲常识嚟噶啦，你明唔识啊嘛？咁或者一啲教训佢哋咁样嘅。 最近咧唔知点解咧，又有一位即系裁判官咧，佢又俾人哋咧即系回带重温佢啊。咁咧嗰 个金句 系啊，即系好多个金句咁样咧，佢叫吴慧芳咁啊，真系有啲印象噶啦。裁判官，佢有几个裁判官咧都好有印象嘅，有一个咧叫做好似叫沈智慧噶。即係總之又係個名咧，你已經覺 得 有係啦，因為通常佢就會掕好多金句出嚟。咁但係呢一位即係阿慧芳裁判官咧，咁啊大家就話哇犀利、哦！你話佢金句王一姐咧，都真係即係 非佢莫屬 喎咁樣。咁有啲咩嘅金句就可以俾人重温咧？嗱，近日咧人呢一句咧就好爆嘅，就話咧當佢幾年前咧就處理呢一個咧即係叫做奶粉走水貨事件嘅時候咧，佢話咧嗰陣時佢最高峰紀錄咧。就係、是、一個朝頭早上，就處理咗咧，好似15单定係啊23单啊，一個朝頭早上就處理咗23单咧，呢一個涉嫌違反限奶令嘅案件，即係講緊幾年前啦。 一次過拉人拉好多噶嘛， 係啦， 所以可能 咁可能佢 咁樣同期就咁上， 係啦，可能咧即係你代入佢嘅處境，佢話哇唔係嘛，大佬咁多人都係走奶粉，好多單、啊，佢當年咧爆出嘅金句就係話，哼，自己國家製造嘅奶粉，連自己都唔敢食。是不是可悲啊？这个情况是国耻啊！老当益壮，运咁多奶粉，你一定可以承受到牢狱之苦啦！即系你会挨到啊咁样。 好文雅噶嘛？ 系啦，希望你哋犯罪集团即系阴德，唔好咁冇阴功，送啲老人家去坐监。因为嗰阵时呃啲老人家咧就去运奶粉啦，咁样。 因为俾少少钱啫，跟住系啦，佢哋又俾钱啦，跟住啲老人家就同佢受罪啊嘛。 系啦，嗱，你有冇发觉头先嗰段说话里边咧，即系好精英嘅地方？除咗你即系好一针见血话俾人听咧，即系奶粉唔安全可以为国耻之外咧，系啦，佢跟住都会同你讲，佢就话你嗰啲即系唔好咁阴功啦，你积翻啲阴德啦。 系啊，我成日都话噶，譬如啲毒贩咁样咧，即 系 喂你使1000几百叫啲僆仔走去同你帮你运毒，你又喺度即系思维犯外，你人哋要坐监啊，你系咪真系好衰格？ 系啦，好衰格啊！ 即 系 闹嗰啲源头咯。 系啦，佢会有道德层面噶咁样。好啦，跟住咧又有人回顾一单咧，就话23岁嘅法律学士，因为女友提出分手。发生争执，将佢拱落地下，扯佢头发，电话都掟烂佢，打到佢咧，总之就身体伤害啦，呢全部过咗去噶啦。 系， 好啦，咁当时个官咧判嘅时候咧就点样咧？ 都系阿维， 都系同佢，全部都系佢嚟。佢就话：你唔好以为借酒行凶就可以罚酒癫先得噶。正所谓醉酒都有三分醒。好啦，都未到重点，个被告仲喺度嘴藐藐嘅时候，佢就加咗一句：头先个读书读到法律学士，即系其实即系大学啦咁样。读咁多书都系废噶，人品同教育唔成正 比， 格衰。 我觉得讲得好好，我谂尤其是咧系即系佢自己嗰个专业啊，佢自己都系法律业界噶嘛，佢就见到呢一位系一位法律嘅学生嘅时候咧，你都仲要去即系真系四个字知法犯法， 系啊， 系 即系同埋我谂佢都好想提醒佢， 点信你啊？ 系啦，你唔好话即系唔好以为自己读书多就一定系即系人品好嗰啲先得咧，真系呆咗。我谂如果你 系 个被告咧，都唔知点算，即系你判我有罪冇罪都唔系重点，而家直情系喺人格上都俾人判咗。格衰， 喂， 读书多都系废嘅。 喺法庭上面系所有嗰啲人讲嘅嘢咧，都会写喺张纸度噶嘛。 系 啊，呢啲系都不录嘅， 所以而家咪可以攞翻出嚟讲。 唔系啊，有旁听咧，啲记者可能抄写噶嘛，我就系话呢啲会唔会写喺个档案？ 佢而家可能会有嗰个判词啦，咁样系啦。跟住咧，佢有， 但系呢个会唔会系有啲即兴嘅成分嘅咧？ 即兴噶啦， 可能 佢 个词都冇写到咁尽， 系啊， 衰真 系，啲都要闹你啦，真系，你又似你。 同埋咧，佢绝对可以咧，即系如果阿裁判官咧有朝日退休咧，佢可以做电台嗰啲咧，即系扫心事节目啊。因为点解咧？佢又试过判一单案，就话咧系啦，同个老公相差咗18年嘅一个即系内地新移民嘅案件咧，总之有争执啦咁样。一个就40岁，一个就60岁咁啊，同个老公啊打到飞起啦，咁样中间都唔重要啦。重点就 系 当佢判嘅时候咧，佢真系好似一个深宵节目。感情嘅主持咁样， 佢又嚟啦， 阿姐姐走咗出嚟， 我都明白你嘅苦况， 系好多中港婚姻嘅悲剧。嗱，女被告， 你唔爱佢唔紧要，但你唔好虾佢啊！你起码 佢六十岁老人家 嗱，因为嗰个被告系新移民，佢话起码佢都俾你嚟咗香港啊，系咪先？ 好有人情味哦！ 你可以喺呢度揾到更好嘅未来。你唔爱佢，你可以申请离婚啦、啊。 嗯， 你唔可以造成家庭悲剧先得噶。 系啊，好中意教育佢啊。 系啊，几咁犀利啊咁样。 乜嘢都啱数嘅，即系起码咧，俾啲犯人睇听到咧，即系其实自己系有边方面可以改善啦，有啲咩嘢去反省啦。 同埋佢仲会咧将嗰个案情梳理出嚟咧，因为点解咧？去到最后咧，因为其实系即系伤人噶嘛，个老婆打个老公啊嘛。嗯嗯，但最尾咧，个老公咧愿意俾佢咧签保，因为如果唔系，譬如话嗰、那个原告一方咧，佢反对嘅话咧，可能就唔俾佢签保噶啦嘛。 咁佢冇得照顾佢。 系啦，咁当时咧个官咧听到嗱，系咪好感动先？即系我打老公啦，个老公愿意。 我已经俾人打噶啦，仲要保你。 个老公愿意啊，我同意佢可以用签保，即系我唔反对。咁于是乎咧，个官咧佢又再落多次嘴头，佢就话：一把生果刀，一把菜刀，案情系极之严重嘅。但系点解你老公都会肯俾你签保呢？ 嗯， 佢咪就系念在仔女同埋夫妻嘅情分。 我想喊， 我觉得佢真系呢个真的好好啊！佢唔系真系净系咧判完你嗰、那个 即系 刑法 文字好硬即系字面上面咧啲程序上面去讲嘅。系佢讲一啲， 即系你喺法律上俾人哋惩罚咗咧，都唔能够令到你真心地知道自己错噶嘛。佢而家提醒你。你老公几爱你先得噶？你攞刀劈佢，佢都俾你保释啊，大佬啊！呢啲仲唔系爱咩？ 即系佢好希望佢翻到去之后咧，好反省之后咧，另外翻 嚟。系、啊，我而家真系突然间咧，即系重温晒一次个咁密集式嘅金句，重温之后咧， 金句我都有睇入。 系啊，你突然间发觉咧，喂，原来真系咧，熟书嘅法官已经系唔容易做， 系、 但系熟书之余，佢仲可以咧，即系切合埋自己嘅一啲做人处世嘅态度啊，劝勉你。其实咧，大家都话噶，守法咧系最低最低嘅要求嚟嘅啫。因为如果你咩都话，喂犯法唔准做嘅话咧，喂咁你好多嘢咧就净系可以跌到落最低嘅层面。点样可以喺唔犯法，但我都唔好做啊？譬如你闹老豆呢啲，可能唔犯法噶、你都唔会做噶嘛。佢而家就用一个人性嘅教育。 我觉得呢点 好 紧 要 啊！ 而家 我哋成日话咧， 這個、 即系一个法官要判，帮你判刑啊，即系执法啦，系咪？即系要做呢一样嘢。但 系 同时间佢多咗一个 layer 噶，多咗个层次噶， 就 是、想话俾你知咧，同你分享翻点解你系错，唔系净系要惩罚你。我希望你可以明白到呢个道理咁样。 因为咧，即系喺法庭上面咧，冇贱格罪啊，冇衰格罪 啊，唔可以嗰啲道德嚟噶嘛， 道德 唔犯法噶嘛。 系啦，系啦，咁样即系高定低啦，系啦。所以咧，佢即系加埋呢个判词落去咧，好。 好重啊！我觉得咧真 系 可以推广噶。嗱，你话老师如果可以学到嘅话，真系好事嚟嘅。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咧，唔系净系教书本上面嘅知识，作为嘅道理啊，即系嗰啲训导主任咧，唔好下下就记咗，掉个大个走啊嘛。 人品啊，道德啊， 最有经历嘅啦，嗬。 所以未啊，所以我而家咪好人。 系咯，你以前啲训导老师系点对你噶？ 系啊，乖啊， 梗系唔系啦，同你讲都嘥气啦，个训导老师。 好啊，老师都好嘅啫。 有啲咩你同我倾啊？你唔好成日搵出边嗰啲男仔倾啊。我都挺好傾的， 老師我樣衰咩？ 係啦，你都俾我婆一鋪頭啊，見到你個樣啊，真係係啦。嗱，老師可以咁做啦。你話父母都係嘅，即係如果你話父母咧，佢頭先嗰啲咩叫父母官？父母官雖然呢個講法好封建，但係你諗下又唔係喎。嗰個官咧，如果真係有父母官嗰種心態咧，就頭先嗰啲啦。哇，直情係即係關心埋你嘅，即係感情嘅處理。 即係希望你完咗呢件事之後，你好好再去重新做人啊。 係啦， 你都知道點解要我 判 你個刑， 係啦， 點解咯？因為 你愛佢都係啊，你都要做翻啲好啊嘛。所以我哋如果為人父母咧，你唔好淨係嚼個仔細路。 佢想即係聯繫翻嗰段夫婦關係，即係頭先佢講到咧，你又用生果刀，又用菜刀，個老公都原諒你，你咪應該要做翻多少少。少嘢啊，唔系净系我而家判咗你个刑罚啊，咁样啊。 点解你咁感触咧？会唔会你又做过类似嘅嘢？ 你 冇 错， 头先嗰个，我觉得你应该有感触啊，真 系。全程投入啊，佢。 系喎。 嗱，有一样嘢都要讲嘅，就系咧呢个黄色暴雨警告咧，11:45嘅时候咧就取消咗，不过继续留意住天气嘅情况，因为雷暴警告啊有效去到1:30噶。 系啊，所以我哋仍然会相信香港嘅司法有公正，仲会有人情嘅。 谁用双手 令我温暖，谁以真爱了我倦，谁送给我存在意义，教我依依眷恋，能在今天共你相爱，明朝苦痛情也愿，求你相信情愿永在，永远都是热恋。 不了的爱，佢哋系彭健新同埋雷安娜。 系啊，豪仔阿田啊，你哋平时咧，即系如果你俾得起钱啊，嗰日 俾得起 要去， 好似我今日咁俾得起咧。 系啊，你今晚豪啊嘛， 菠萝包加大 系嘛， 嚟特饮系好， 加块牛油， 好加块牛油，我 OK 系 好。 即系如果你去即系俾得起一啲钱嘅话咧，你当然会想你去餐厅食嘢，你食到嗰餐咧系合理噶嘛，系咪？ 唔系噶，我俾得起钱就想食啲唔合理噶啦。 唔係，即係起碼佢嘅服務要合理啊！我意思係話食物嘅質素要合理嘅，應該係咁噶嘛，係咪？ 啲最低要求嚟㗎啦， 呢個應該係最低要求。但如果你有冇諗過，你去到一間酒店嗱，雖然三星級嘅酒店嘅啫，喺澳門嘅，中咗伏，但 係 嗰個中咗伏咧，你自己啊咁樣都有得中伏，你反而可能會笑咗出嚟㗎喎。 嚇！喺澳門嘅酒店， 係啦， 三星級 嘅酒店，佢咧就係一個主題嘅自助餐，就用牛。嚟做呢個嘅主題嘅，即係大部分去食都係食牛嘅嘢啦。 全部中伏嘅都係牛油嚟嘅，唔係牛扒。 話 就話全牛宴，全部都係牛油。嚇，牛油蛋糕、牛油餅乾，係啦，牛油麵包啊， 飲啲咩都係牛奶嚟。 係啦，連嗌碗牛肉拉麵，啲牛油拉麵嘅係咪咁樣？全牛宴。 唔係。 係啦，我輸，我認咁樣。 但係你睇完之後，即係你收到之後，你係會嚇唔係話你咁都夠膽嘅？係。 同食有關定 係 住有關 㗎？ 同食有關嘅 牛 餐 啊。嘅自助餐， 主要食牛嘅自助餐， 但系中伏嘅， 佢话系个竹字室啊。 你可以话嗱，佢冇揾你笨嘅，即系譬如你俾钱，唔系话一百蚊， 全草宴。 牛中意食草嘅，佢话同一个牛有关嘅自助餐，佢冇话食牛啊，原来系食牛食嘅嘢。 哦，唔系、哦， 入袋全部都系草嚟嘅，小麦草啊，大夫草 啦、 啊， 系 啦，大夫草啊， 系啦，你真系俾块大大块嘅牛。 我以为佢系咪即系啲古时 大大块 啲， 我睇上 去 大大块 咁样。 啊，唔系有啲牛证俾你咩？ 我哋通常叫牛扒之前咧，佢都会问你一个问题。 你饮红酒定白酒？ 唔、哦、系， 唔一定系饮酒。 你要饮几？你要食几成熟嘅？ 要几多成熟啊嘛？系咪？就系有问到呢一个问。问题，如果客人咧系答佢，我想要一块半熟嘅牛扒， 半熟嘅牛扒， 系啦，你估佢得到一块点样嘅牛扒？ 系啊， 哦，咁咪有一半生一半系熟嘅咯，啱啱中间切开一半咁样咯，好似系咪？ 嗱，你喺呢个方法谂， 系咯， 系啱。 即系可能嗰块牛扒咧，就左右咧就右边就烧过、烤过、煮过、炖过， 好难嘅、哦。 我就要满足客人每一个要求， 因为佢话要一半熟啊嘛， 冇 错，佢真系嗱，你佢真系满足咗嘅，因为得到一块点样嘅牛扒咧， 系咯， 一。边煎咗，一边冇煎，一边就 系 全熟。 首先你讲一半系 另外一 边 咧，就系你系直情系见到咧，你喺超级市场买一块牛扒一样， 生咯， 红卜卜嘅， 系 血淋淋嘅。你个底同埋个面系咁唔对称嘅， 煎都冇煎过，因为你话要半生熟。 系啊，而且佢喺厨房度应该仲喺度，我都怨言啲客人咧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就懒巴闭，牛扒一半熟佢都讲得出嘅。系、哎、兄弟，鬼叫你穷咩？照做啦。 系啊，人哋叫你，你咪做咯。 有相俾大家睇嘅，你就會見到哇，真係血淋淋嘅喎！一半咧，一邊咧就煎曬，另外一邊咧就完全冇煮過。 係 咁，你得到呢個嘅時候，你會有咩？ 真 係 豬隊友嚟嘅 呢個。以前咧嗰啲港產片橋段咧，唔知真實都好似試過㗎。係有類似咧，就係西餐廳食嘢，咁咧跟住咧佢就嗌一碟炒飯嗰啲啦，跟住佢話sorry， 因为我今日好肚饿，可唔可以俾大碟啲啊？咁样 ，OK， 咁样 系啦，系啦，佢中意系大碟 俾块大 嗰碟咪大碟咗咯， 系 啦， 咪好似上次我讲 过好多啊， 我上次咪话咯，叫啲把鬼老公帮我爬一半薯仔啊，咁样 系真系爬咗一半啊嘛， 佢真系将个薯仔爬咗一半， 有 一半 就 爬 咁样真系 咩啊？呢个唔系把鬼老公，呢个系听话嘅老公，我净系觉得呢间餐厅你都唔可以话佢噶，因为嗰个客人其实佢收到嘅时候，佢真系呆咗，佢话咦，你究竟系咪？玩嘢咧， 系咯系咯，咪玩啊！ 即系厨师收到呢个信息话，哇，知啊，半生熟，好难噶喎、啊！我就整俾向佢一个厨人一个大挑战，我就整俾你食咁啊！ 咁佢有冇照单照埋单咁样咧？ 唔系我嗱，跟住因为下一步咧， 我想问嗰个客人有咩反应啊？ 我谂咪好似真系吓，唔系啊话，即系呢个就系佢嘅反应咯。佢觉得死啦，酒店系咪玩嘢咧、 哦？跟住佢话， 我系咪真系得罪咗个大厨啊？ 然后佢同佢 讲话， 喂，但系另一边生噶。你如果呢邊都要煎埋嘅，嗰啲叫全熟啊！ 係啊，識唔識？我重新教過你啊，好似法官咁啊！ 係啊， 嗱，即係食牛扒咧，都有幾個階段嘅。 係咯， 咁、啊、你睇下你要乜嘢啦？咁呢個如果你要兩邊熟曬咧，叫全熟。 咁、啊、會唔會原來佢呢間餐廳咧？專門就係咁樣噶，如果你同佢講話要七成熟嘅話咧，你就會喺嗰塊牛排裏面咧，佢介有即係十分七咧，都係烤熟咗嘅。係 啦， 三成就係生嘅。 佢就好似嗰個老公， 係啦， 度嗰45度擺入微波爐，唔該45度，佢將佢擺喺45度嗰個。 即係會唔會佢哋原來呢間餐廳嘅專門嘅術語就係咁樣 咧？七成熟就真係有三， 係啊， 有三分咧就唔熟噶啦咁樣。 即係佢係教數學嘅， 佢教數學， 教得好準確添。 係啦， 佢最終咧。即係影咗相啦，就冇講到咧，究竟咧佢有冇去投訴啊嗰樣嘢。但係我估點樣都同佢講，你可唔可以即係煎多少少？即係你一邊都真 係係啦。跟住佢仲問你嗰少少係講緊幾多公分啦、啊，幾多毫米啦、啊、咁樣。我要好清楚。 但 係 有邊一個大廚會話？50% 一半熟，佢即係煎一邊唔知一邊嘅咧，即係我覺得呢一個大廚都真係幾高招啊！ 日本當局朝早大約7:45接報，係川崎市登户第一公園附近。一个男子用刀刺向行人，警方在现场检获两把刀，拘捕疑凶。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地区带来雷雨，本港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而荃湾和大屿山更加录得超过70毫米。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微风，晚间渐转吹和缓的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间中有骤雨。听日仍然有雷暴，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30。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23点，升135点。 总成交金额394.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918点，升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054点，升7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9.2，升5.4；盈富基金27.8，升毫半；中国平安85.45，升1.5元；港交所系254.2，升5元；建设银行6.23，升2仙；吉利汽车13.18，升7.4；中国铁塔1.79，升3仙；中芯国际9.45，升0.8；工商银行5.6，冇起跌；华夏沪深30042.45，升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949，瑞士法郎7.815，澳元5.438，加元5.841，新西兰元5.141，欧元8.7783。每百日元对港元7.1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8.015。日经平均指数报21,285点，升103点。港金现价报12,012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3.22美元，卖出1,283.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啊，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熟食市场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龙尾排到去美孚桥噶，咁影响到美孚桥出九龙方向，龙尾喺玛嘉烈医院对出啊，重复多次啦，就系荔枝角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熟食市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翻去美孚桥噶，咁影响到而家美孚桥出九龙方向啦，龙尾排到去玛嘉烈医院噶，咁揸车朋友咧，请改行其他道路啦。咁而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咁仍然影响到将军澳道啦，去鲤鱼门道出翻去旺角方向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翠屏南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现在正常，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但是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江乐道中东行去湾仔近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海港政府大楼，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排到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最主要挤塞都是在慢线，影响到现在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着市超域道对出，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着骏发花园一段就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佐敦道去加士居道方向近着弥敦道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海云道，连长道去柯士甸道都是繁忙，在新界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着翠湖花园一带就比较挤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酒精危害健康，要做个尽责任的司机，不单止开车前咪饮，收了工都应该借住酒精。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Help out 欧瑞强。 逢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除了有靓歌，最重要的是有你一起， 仍然是你在，今生也动听。 星期一到五黄昏7点至到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Help out 欧瑞强。 老婆，是时候执执佢啦。 你讲多次。 我讲紧帮啲树木做护养啫。私人物业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要定期聘请合资格的树艺师，为物业范围内的树木做风险评估， 还要跟进他们的建议，尽快采取缓解措施，确保公众安全嘛。 想知多些可以参考发展局的树木管理手册， 或者上 www.greenling.gov.hk 睇睇啊！ 三八， 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I'm Jim 张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嗰啲你哋都好啊， 交通大哥你哋好，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大家好。 气温咧就25度啊，相对湿度97%啊，提醒你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晏昼1:30噶，所以大家要留意啦。琴日咧我哋咪讲咗，要赞啲学车师傅咁样教车师傅嘅，咁、我谂住好快咧都讲一单咧，我啱啱见到网上面有个即系嗰啲网友嘅贴文咧，佢就话我死得好唔抵啊， 衰咩咧？ 衰到第三次啦咁样，但系佢讲完个原因之后咧，好多师兄都话。其实你真系知道自己衰乜嘅啦，咁样嗱，好快讲俾你听咧，睇下田会唔会已经即刻 get 到啦。佢就冇啊，我咧揸揸车嘅时候咧，就咧有个司机好心让路俾我，即系可能俾你行先啦。你考你学神啊嘛，咁样咁咪有个考牌挂埋啦。咁咧佢就话咧，佢亦都好有礼貌咁样咧，就同佢用个五咧，就话诶唔该晒唔该晒咁嘅示意咁样。跟住即刻俾个 衰咗喺个五度啊， 就即刻肥咗佢啦。 嗯， 系啦， 因为你不专心咯。 系啦，我哋请东莞女车神用佢经验话俾我哋听啦。 你唔系双手揸太大咯，双手揸太 死咯，真系衰喺有礼貌手上面。 有礼貌啊， 衰得好惨喎，衰得好抵啊。 你咪冇呢种， 我冇呢种概念， 佢冇， 因为我见到而家嗱，我冇揸车啦，但系你会见到好多司机都会咁做，而我本身作为一个冇车牌嘅人。 你会觉得系好事， 我觉得系好有礼貌， 系啊系， 我想鼓励呢个运动添，即系啊 ，say 个 thank you 咁样系好好噶嘛。 好多时巴士车长咧，譬如有啲私家车让佢，佢哋都会伸只手出嚟，thank you， 唔该晒咁样噶。 但系原来咧， 我仲以为咧，因为我真系无知喺呢一方面，我仲觉得你咁样做咧系犯咗规噶，即系你唔伸只手出嚟 say 个 thank you 啊，讲句唔该嘅话咧系错嘅。 因为原来有几个讲法，即系其实有唔同嘅罪名，但系个结论都系一样嘅，包括。阿田讲啦，双手离开咗铜牌啦，话你唔专心啦，甚至乎咧嗰阵时，我记得咧阿 Sir 有教过咧，譬如咧佢喺嗰啲斑马线啊，又或者总之你见到前面有路人想过啦，你就想咧你 我阿妈都冇打招呼， 唔系你知道你想让佢嘅，但系咧可能你就即系懒好心，同埋以为可以好有型咁样咧， 系嘅，跟住即系手扶啦，好似阿 Sir 咁样， 系啦系啦， 阿 Sir 嗰一排交通 嗰阵时我学紧车嘅时候都有做嗰啲手势咧。哇！阿 Sir 喺隔篱嚼到我由头反到落艇咁滞，你一排都未有，你学咩人指挥啲人行咧？你考完牌先啦， 人品好啊嘛。 佢话你停低，啲人就自己会过就过，唔会过就唔会过。 唔使等你指示嘅。 系啦，你系冇资格去指示佢，你都唔应该俾呢个提示人。 嗱，我死都揸住两只手喺条梯度， 几咁样衰。 但系我面里面有个笑容同一个消息嘅点头系可以噶嘛？系咪？即系我都满足自己有。 点头我怀疑多咗。 系啊，点头都唔得，我都想。我有禮貌啫喎， 佢希望你 眼係啦，唔喐啦，嗰塊頭 唔靈嘅。點解你唔索性？佢最唔索性，你唔索性講呢個過啦，過啊！ 嗱，你又唔可以伸個頭出車窗， 佢望住邊個？係 啦， 過啦，係啦，人哋讓路俾你，多謝，多謝。 如果我哋咧啲車咧有啲， 我估如果我考嘅話，我衰呢個機會好大啊！ 你太有禮貌啊！你 係啊，即係我中意咁啫嘛。我朝頭早我見到姐姐喺度掃街，我都會講早晨。唔該曬，即係我係呢一啲嚟㗎嘛， 即 係 一路揸車， 係 啊，一路揸車，一路望住早晨啊，早晨，早晨， 你過先啦，你拖住小朋友嗰啲咁樣，會係咁。 好有爱啊！ 考车先你咁，你唔该晒。 系啊，所以佢就话咧嗱， 其实有爱系啱嘅，系啦，嗱礼让都啱嘅。 但系佢话咧，正确嘅做法咧就系你见到人让路俾你咧，咁你咪过咯。 系啦， 咁如果你见到前面系斑马线啊， 有人阻嘅，你咪停咯。 有人阻嘅，你咪停咯。你停佢会行噶啦。 唔好做多咗。 系啦，但系啲考生好惊就。我停低咗，佢唔喐，咁点啊？佢唔喐，咁佢唔喐，你就唔好喐啦。 你不同我不同，有口诀嘅。 好惨啊，真系。所以原来礼多就唔系人不怪 嘅。我想知佢第一、第二次衰咧，即系呢一位考牌嘅朋友咧，系咪都衰有礼貌咧？ 可能啱啱好衰冇礼貌咧，会唔会？ 即系忍唔住，阿展去考嗰阵时忍唔住，搬快啲啦，咁样可能又调翻转。 符合人物性格特征。 咩话？ 避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 得就得就得， 不是急口令，是歌词来的。有一次爬山行极都未到顶，但身边的人就不断说就到了就到了就得了就得了，于是启发了一句例句，得就得就得放落歌词入面。早间有阿 Van 填词，阿 Van 嘅纯娱乐编曲 Nowhere Boys， 监制谢国伟。 只差一个弯，若登顶了吗？ 龙虎榜推介作品 Nowhere Boys Mountain。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I'm Dim Dim朋友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我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嗰啲你哋都好啊， 大哥你哋好，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大家好。 讲完嗰啲学神之外咧，咁啊，琴日嗰单嘅就即系铲咗上去安全岛嘅交通意外咧，大家都好惊噶吓。 冇错啊，就系话咧，琴日咧，其实朝头早嘅时间啦，就跟住我哋见到个新闻咧， 都 真系跟进住啊，就系话咧喺呢个香港仔嗰边，香港仔水塘道咧落呢条长命车啊，即系大家都会知道，即系住喺嗰头嘅街坊都会知噶啦，因为耐唔时咧就会有啲嘅交通情况出现噶啦。有架嘅车咧就落呢个长命车去到呢个香港仔水塘道。嘅时候咧，怀疑嗰个司机咧就话嗰个脚掣咧就失灵，所以咧就失控咧撞向咗香港仔大道中嘅安全岛嗰度，就令到咧好似有成十个人受伤，有两位咧都比较严重， 系 咁嘅。所以睇到呢单新闻嘅时候咧，今日我哋嘅司机大佬大家好咧，即刻想大家同大家分享一下，即系我哋之前都有讲过一次嘅，就关于交通黑点。嗰次咧，我哋就问好多咧，即系对一啲嘅司机大佬啊，你哋有阵时揸车咧，即系知道路面嘅情况，即系了解，仲要呢一排日日都落雨，去到嗰啲位置，即系有阵时天雨路滑啊，你自己都会加两分留神，因为就知嗰啲地方咧系特别危险嘅。我哋问过嘅，今次我哋好想问一下所有嘅街坊们啊，即系你哋都会喺条街度行噶嘛？有阵时有啲位置咧要你过马路啊，可能嗰啲嘅安全岛又好啊，交通灯又好啊，又或者嗰条路好窄啊，各样嘢都好，嗰啲位置系你会特别留神、特别小心嘅。希望你同我哋报一报告。咁啊，就大家都可以安全啲啊嘛。 如果以发生事件嘅嗰个地点为例咧，咁咧点解今日咁多人都话咧安全岛唔安全咧，同埋话咧嗰度都觉得即系就算你唔系佢系黑点咧，都属于高危咧。就因为个道路设计咧比较古怪嘅，咁咧啲区议员就话啦，即系喺个香港仔市中心嗰度咧，嗰个水塘道嗰度啊。 首先嗰头系好多街坊嘅，好多人。 佢就话咧交通灯好短。 嗯， 大部分咧，你会发觉咧，行人对于行人嚟讲，那个黑点咧就系、是，哇，大佬，你个盏灯咧十秒钟我转翻做红灯嘅，我跑都跑唔切。 系， 好啦，咁佢短啦，短有咩问题咧？佢话经常咧行到一半真系啦，佢已经转咗灯。 嗯， 佢话咧就会喺个安全岛度等。咁佢话呢个安全岛咧经常都逼满人嘅。于是乎，佢话其实今次都系噶，因为点解一铲上去咧咁大剂咧， 就 因为太多人等咗嗰个位度。 我已经即刻谂到有几个位置咧，都会系咁样嘅，就是、个交通，因为嗰条马路好长啊，咁但系个交通灯就好短咯。即刻谂起湾仔啊，有几条街道都系噶，变咗咧，你好多时候咧，你要中间嗰自己安全岛咧，你就要稍作停留。但 系 稍作停留咧，喂，前面又有人嚟，后面又有人嚟咧，长期爆满嘅呢个岛。 系啊，同埋咧嗱。大部分嘅安全岛咧，其实都唔阔噶嘛，嗬。我觉得佢同我哋嘅劏房面积咧系成正比噶，越嚟越细噶，好似 有电视即系嗰啲访问节目咧，佢哋都有走访到嗰啲安全岛咧。佢话其实咧啲安全岛咧真系企咗。 两你会觉得两行人得唔得？佢有啲咧真系企唔到三五七个噶。 哦，我头先讲嗰度系湾仔轩尼斯道 啊， 系啊， 系有啲咁你谂下个灯位嗰条路又阔，但系安全都又窄，基本上咧就一批人，你知嗰度繁忙咧，其实系容纳唔到咁多人，咁点算？即系过唔到对面马路咧，咁就有啲人真系会好危险地企开咗喺马路边咯。 所以个安全岛咧，而家你咁样睇，好似个陷阱咁样噶。如果你真系企咗喺嗰度嘅话咧，哇！你简直好似自己喺嗰啲茫茫嘅大海里边咧， 系 孤舟喺度浮沉，但系全部都系鲨鱼啪啪啪，但 系 你只舟咧就系沉咁滞噶咯， 系 好细架。咁、所以呢个系其中一个咧，大家会觉得嗰个过马路嘅危险地方咧，就 系 堵塞。灯就快，人又多， 所以就逼满人就好危险啦、我谂到另外一个，我觉得危险嘅咧就系而家咧有好多，就算我系跟住交通灯去过咁样啦吓，绿灯啦，你可以过马路啦。但当有啲嘅位置咧，两边泊咗好多嘅车响度啊，变咗你真要好似装个头装咗出去先至知道，咦，我睇唔到个红绿灯，或者我红绿灯其实你都要有个习惯，你睇下有冇车嚟紧噶嘛。我会话喺香港其实有好多咁样嘅地方咧、你谂住过个斑马线啊嗰啲，你真的要装个身出去，你要乌出去嘅话咧，其实已经系危险噶啦。但你企喺个行人路嗰度咧，你根本就睇唔到有冇车嚟紧啊，你一定要抛咗上半身。出去啦，跑咗上半身出去嘅话咧，其实都系危险噶。 系啊，嗱呢度咧有几个被誉为咧，即系好似睇单位咁样啊，劏房蚊型安全岛， 系 啦，有咧， 窄得紧要。 港九新界都有， 系啊，真系啊。 其中一个咧就系我哋上个礼拜介绍过嘅十八区之元朗。 哦， 佢话元朗嘅呢一个睇下先啊，教育路嗰度啊，佢话咧有啲安全岛咧，同之前发生过意外啊。佢话点样有意外法咧？佢就话咧有个妈妈。推住 B B 车过马路，点知咧个安全岛咧太细，啲人咧已经逼满晒佢啦。佢行到半天吊咧，逼都逼唔入去，因为全部顶住晒啦嘛。 咁又唔代表你有时间可以翻转头， 翻唔到转头啦嘛。跟住发觉吓唔系嘛，跟住嗰次嘅意外咧就小巴撞到佢哋添啊。系啊，咁你话啦，系咪即系佢个安全岛咧？原来 元朗教育路 系啊，佢话咧原来嗰度就唔够即系位咯。咁咧。真係記者又曾經度過頭先嗰個元朗教育路嘅安全島咧，佢個寬度咧得 1.43 米，原來低過標準嘅咁樣。 係啊，會有咁嘅，因為 但點解可以起到條路係低過標準？個標準就係佢哋定嘅喎。 當然啦，但係因為有需要定立呢個安全島咧，因為有啲有啲道路咧，佢係需要俾你停一停嘅。但係夠唔夠位之餘，咁佢冇辦法地方錢就唯有去削減嗰、那個低過標準咯。 好啦，呢、這個 因為到高標準咧，啲車行唔到啊。 1.43 米啊，低處未算低。跟住另外嗰个咧，再低啲，尖沙咀金巴利道， 系好多人添嘅。 佢话近住加拿分道嘅嗰个安全岛咧， 系转唔转弯位啊嘛，系转入去呢个美丽华嗰个位啊， 四方八面啊，仲要啲车， 1.26米啫， 嗰 个阔度，阿天去到已经哑晒啦，真系。 一对门咯，半对门咯，半对门。 系啊，嗰度出现， 真系唔好去嗰度出现啊。系啊， 嗰 个车 咧，喂，问题嗰度系人多。 系 过马路嘅人多啦，跟住咧嗰个位又少，其实都系危险噶。成日都话啲车行过咧，喂，真系唔该，佢真系要停低等你啲人过咗少少，逼埋啲咧，佢先过到。 但我冇记错，嗰个位咧系你只可以左望右望嘅啫，因为嗰个位系冇红绿灯嘅，即系冇交通灯去指示 系 几时过嘅。 但系最高纪录嗰个系观塘。 哦，边个咧？ 观塘嘅睇清楚先吓，好似伟业街嗰头 啊。哇，佢话嗰边本身已经好多车，仲有好多大车。 系伟业街。观塘伟业街同埋丽业街嘅交界处，处于两段大型行车线中间。佢嘅行人安全岛，噔噔，直情好似有十日冇食过嘢咁样，1.17米。 1.17，哇，已经即系最短噶咯。 佢暂时即系我谂喺佢搜集出嚟嘅叫最窄嘅一个安全岛咯。所以究竟咧，你话其中一种黑点嘅成因咧，可能就系话佢安全岛太细。咁啊，各位街坊朋友，你有冇喺你个头活动嘅时候咧，你有发觉，哇，大佬佢安全岛，小朋友都去唔到，系咪？即系会唔会窄到咁犀利嘅咧？真系， 不至于去唔到，即系你话容唔容纳到咁多人咧，就肯定。 同埋系咪真系会好危险嘅咧？即系当你置身于嗰个地方嘅时候咧，你见到啲车直情喺度嘣嘣嘣嘣嘣。 如果啲灯位唔顺嘅话咧，即系话你唔可以中即系 唔可以一次过过去咯， 行过晒去嘅咧，你喺中间等咧，真系危险啊！跟住一绿灯，即系车嘅绿灯咧，两边来回嘭嘭声噶啦噃。 实譬如你头先讲到观塘区咧，我即刻会谂起咧，有边一个位置咧系永远都系好多人嘅，就系、是、观塘广场对出啦。不论你系去成业街又好啦、嗯，开源道嗰边啦，两边都有马路过嘅，即 系 投注站门口嗰度。嗰、 啊、 条路咧，永远其实啲人已经系多人到，尤其是系 lunch 嘅时间啦，翻工放工嘅时间咧，啲人系根本已经系出晒马路去等噶啦。 因为条马路好窄啊， 行人路都好窄啊，系、 啊、 因为 行 人 路 好窄， 马路阔，行人路窄。 系啦，但个灯位又要等好耐，去到嗰个转弯位咧，就系、是、呢个成业街同埋咧，开源道个交界位嗰度咧，永远其实啲人已经系唔系半个人啊，成个人企咗出马路， 人车争路咯。 后面啲人又拱向前面咯，明明你系大家都要守住嗰个规矩，就是、等绿灯你先至过，但系等唔到绿灯啦，你已经被推咗出去啦，咁 推出去添啊，真 系。系啊，跟住有啲车喺度泊咗喺侧边咧，因为好多时啲车都泊喺度咧，喺隔篱嗰条兴业街都一样。 系啊，嗱，所以我哋可以呼吁啲听众朋友咧，1872388，你可以打嚟讲下咧，你有冇自己活动开个头咧，有啲好细嘅安全岛啊？你会觉得咧真系好危险嘅，平时即系经过嘅时候咧，简直好似抽签咧生死筹，你去先啦咁样嘅。咁、 哦、 除咗安全岛之外咧，会唔会有啲地方咧，可能你话嗰盏灯咧好快就转啦、 嗯， 行车线又多啦，又或者 即永远嗰个灯嘅时间都唔够你过嘅。 系啦，即系有冇一啲咁样嘅即系黑点咧，你都可以打嚟同我哋讲下嘅，即系危险地方。 我嗱啱啱去完台湾啦，咁即系佢哋都有咧段秒计嗰啲 显示俾你 嘅，系真系好好多噶。咁、即系不论不论系讲紧 即系倒数， 倒数嗰、那个你系够时间嘅。你譬如咧，你真系望到哦，喂，仲有十几秒咁长，我哋唔行啦。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停喺度路边咧，度等等下一格下一眼灯过咯。 系 咁，其实啱数会好好多咯。 系 有 嗰 个 你嗰个快慢速度咁样行啊嘛。 我有个习惯俾自己嘅，就系而家六公仔斩斩斩咧，我就唔会过噶啦。 系 即系呢个系、 啊， 我觉得 系 正常 系 得 嘅。 其实大家永远觉得六公仔斩斩斩，即系你可以过，同埋我可以过得到。 系啊， 同埋 佢个斩斩斩咧，好似话 快 啦， 快 啦， 快 啦， 就算我系几心急都好咧，我都同自己。一秒唔系即系十秒啫，可能系一分钟即系要你等，你等到嘅黄耀祖，你咁样死咗就唔抵啦。 但你有时会觉得嗰条马路咁短，你喺度斩，其实三步可能过咗嗰条。 永远觉得自己系会快过系秒速咁样就冚咗过去。 但如果真系好阔嗰啲马路同埋好短嘅灯位时间咧，真系激死你噶吓。 系 喂，咁所以大家真系可以打嚟讲下啦，即系港九新界咧，头先我哋抛几个地方出嚟啦，会唔会你就可以俾多啲蚊型安全岛嘅例子我哋？ 系， 又或者你话蚊安全岛唔系最重要嘅，最重要就系嗰度啲车。真系癫噶，系啊！会唔会真系有啲过马路嘅行人黑点咧？吓、啊，欢迎你打嚟，电话号码1872388啦。当你喺安全岛里边孤立无援，啲车流系咁走过，你会唔会都谂起佢呢只歌咧？好似孤岛人一样啊 ，Rubber Band。 谁在禁这小片天地实现逃避分析社会大脑当机怎分是非专心防空才是道理风光明媚常枯死，只管自己孤岛人生活无动气，开心作日记。这地球太大，来吧放弃求证理解。这地球太大，来吧快快乐脑筋可以活埋，感觉多轻快，娱乐吃喝自。心态，偏执心态。一天到黑到坐方到，没问前路，视力未觉渐迟钝多。一切糊涂及碰壁，景致觉很好，不

人民币6.906，英镑兑美元1.268，欧元兑美元1.119。日经平均指数报12263点，升81点。港金现价报12012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3.4美元，卖出128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搬咗屋嘅选民，记得喺6月2号或之前填妥申请表，连同住址证明向选举事务处更改住址。记得俾埋电话号码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同埋收取候选人嘅选举电邮。想知道资料更新咗未？可登入 voterinfo.gov.hk。记住6月2号呢个日子啦。查询2891-1001。 CIBS 社区参与广播， 广播走入社区。 CIBS 宣传街站向大家介绍点样申请基金资助制作电台节目。 今日上昼11:30至到下午2:30，会去到元朗赛马会广场一带。 嚟到现场仲有机会获得精美纪念品。 紧贴我哋行踪，留意 RTHK CIBS Facebook 专页。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三八，喂，的士大佬大家好， 小巴大佬你哋好。 巴士叔叔大家好啊， 各位司机你哋好， 各位朋友你哋好啊， 喂，私家车嘅朋友你好啊， 两个都嗰啲你先都好啊， 大哥你哋好， 喂，一句讲晒， 司机大佬大家好。 森巴。 收吧， 即系收工啦，有咩好开心啊？但系就算讲收工都唔可以揸太快噶，车速啊！提醒你啊，我哋今日讲嗰个话题咧，话行人过路黑点，其中一个讲安全岛咧，原来啊嗰啲叫做汽车专业嗰啲团体咧，有个建议嘅，即系嗰啲唔系法例嚟嘅，但系建议咧就话，当揸车嘅时候经过安全岛。是应该要慢少少嘅， 系 系啊，佢话咧，即系唔系话你咁样做就会犯法与否，而佢话为咗人哋安全，但佢话咧好多司机， 大家嘅安全 系啦，系啦，佢话好多司机，我都举手，我之前我都冇咁样嘅意识嘅， 系 见到有安全岛都砰一声都系照飞过去嘅，但系佢话你应该收一收油， 系啊， 安安心心咁样， 唔系不过就今次呢个系讲紧系好似怀疑 佢失事上咗去， 系啦， 但系讲紧平时嗰啲咧，譬如我哋话原来。之前嗰一单教育路咧，就系话佢俾个小巴就撞到咯，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嗱，好多听众都爆料啦，同我哋讲咧，究竟嗰啲咩嘅行人嘅过马路嘅黑点， 啊、网上面嘅留言都会有、啊。 读咗两个先咯， 好啊，因 为 咧，其实咧，我哋就有唔同嘅听众咧，就同我哋分享啊，因为佢哋就系香港仔嘅街坊， 哦、 其中咧阿 Daisy 咧就话咧，我系香港仔嘅街坊超过40年啦，這个嘅交通意外咧，佢哋嘅街坊们都有睇法，因为咧有另外一位咧就系阿 Dennis 啊，佢哋两个嘅讲法咧系好近似的。都是说那个安全岛上面分别是有两个交通灯的，如果在其中一边即是由金行那边去便利店那边，如果你跑过去的话，即是如果由金行走去便利店那边，除非你跑过去，如果不是你是一定过不到，所以你就要停在中间那个安全岛上的，但另外一边它就调回转，由便利店那边去回金行那边是没问题的。 我未明白的，但佢哋兩位咧，我諗咪嗰頭嘅街坊就會明白， okay, okay. 因為兩位都係一樣嘅説話，即係呢一邊，即係左邊 A 由 A 點去 B 點就一定過唔曬噶啦 ，B 點去 A 點就會過得切嘅，即係究竟係咩處理咧？ 係咯， 我唔係好清楚啊。 一樣噶嘛，來回係一樣噶嘛，應該 係啦。咁可能所以咧就變咗咧就迫於無奈地咧，一定會喺中間嗰個安全島嗰度度停留嘅。 OK OK OK。 咁變咗咧就危險嘅機會就會 大啲咯， 大啲咯咁樣咯。係啊，咁所以咧，我哋嘅聽眾你哋可以繼續同我哋即係分享一下，其實即係唔單止就係香港仔嘅，香港唔同嘅地方，你哋見到都有一啲咧，喂，嗰啲安全都好細，嗰啲交通燈好慢，歡迎你同我哋分享一下喺網上面。 好，呢位聽眾你係邊個 ？Hello，Hello， 係你。Hello， 李生係咪？ 啊，係啊，係啊。 你好啊，風騷快活人。 系啊系啊 系啊！你想报咩料？ 想讲下啲我系职业司机嚟嘅。 系 系咁关于系最危险嘅路面咧。 好啊， 即系我觉得就系话鸭脷洲咧， 系 利东村咧。 嗯， 咁佢转落嚟个灯口位十字路口个位度咧， 系 其实嗰度咧就好多学生嘅， 系 同埋翻晒学啲学生咧，咁又晏昼咧系有啲即系嗰啲 保姆车。 啊，好冇车嘅，咁啊，嗰度咧佢长命斜嗰度嘅，如果好似而家咁嘅天气咁落雨咧， 好事。 如果你啲，你如果譬如个车速咧，你唔拖翻个波慢落去咧，就咁样冲落去咧，一定系过咗个，即系佢两眼灯咪前面有个白界咁样嘅，咁跟住一嚿黄界，一嚿黄界行人， 系啊系啊系啊， 系， 即系会出界。 是一定会出界嘅，你如果咁嘅天气咁样，咁嗰度咧就已经佢铺咗咧系嗰啲防滑沙嗰咁样嘅，因为嗰度咧，佢如果政府系要铺咧，佢要要有数据就话呢度系咪交通黑点啊，同埋个行人嗰度嗰个路面使用啊，同埋个车嗰个危险程度系危险咧，佢先考虑同佢铺嗰个 防滑沙。 防滑沙嘅，我哋喺农场，我哋喺农场岛度咧，见到成日咧，见到有啲防滑铺嗰啲咧，系面嗰阵嚟啫。 嗯， 但系如果喺鸭脷洲，我头先所讲话长命斜落翻落嚟嗰十字路口咧，佢真系挖到咧好深咧，嗰度咧就成本好贵嘅，因为点解佢知道系嗰度咧系斜长命斜会十分之危险。 哦，咁喂，争几远噶？你有冇睇即系经验过咧？如果佢加咗防滑沙，系咪真系食力好多噶？有冇试过？ 佢嗰只深层嗰只咧，刮深啲嗰度咧就争好远嘅。 吓， 但系如果譬如你有阵时你行个农场道咧，咪城墙都会嘅。 系系系。 过完之后咧，佢会甩 啊。会啊，因为佢真系太密啦，行车啊，即系车用得系咪啊？ 啊，就 系 嗰啲重型车啦，佢净系铺上面啫，铺上面嘅，咁个成本会低啲。佢会计过你个道路危险啊，同埋个行人会唔会就系造成安危险咁样嘅？ 系。咁你自己行经上址嘅时候咧，你系咪都有试过即系搞到出晒界咁样噶？ 会噶会噶会噶， 都会 一有手一不留神就真系会过咗嗰个白界咁样噶。 哇！咁即系危险咯。 系啊，我哋会系啊，所以咧我哋经过呢啲咁嘅位咧，都会由上边已经系收埋噶啦。 系 即系不论你有你架车即系 touch wood 赶过又话有机件啦，咁你收慢咗咧嘅即係嗰個造成嘅傷害咧，係會減低噶嘛？咁如果你譬如都正常咁樣衝落去咧，就算你有 break 咧，你都好危險咯。 係剎唔住噶嘛？所以咧，即係你話司機要小心之餘咧，即係話行人，如果頭先你話喺利東村嗰度啊，嗰度過馬路，咁我諗你真係要望到實一實啦。因為而家咧，大家都知嗰啲行人咧，佢太過信任我哋嘅交通指示同埋啲司機咧，佢唔望路噶啦，佢望地下， 成日都望住部手機， 佢咩都唔望嘅啫。有時你諗下，如果架車剎唔住咧，你望到佢都走得甩啊，係咪先？ 真係而家道路使用者咧，即係其實大部分真係揸住嗰部手機，真係好多我哋見到好多好多嘅， 係啊， 即係譬如即係我哋有時會習慣咗嗰陣時，以前咪就係喺度響安嘅，有行人，譬如紅公仔咁樣喺度啲，我哋都唔響噶啦。 係 咁啊，差唔多架車停到佢面前，佢都揸住部手機。 係係睇唔到， 真係好呢度咧，真係司機有司機即係有個責任啦， 顧及 個行人安全，冇咁快啦。 係 同埋咧個行人嗰度咧，真係好緊要嘅。即係就算我你綠公仔係應該你行嘅，我哋都要即係提醒。我哋屋企人话：，喂，你唔好大安旨意啊！ 系， 就算绿公仔咧，你都周围望下 啊！ 啊，认同啊， 啱噶，有睇唔到噶嘛。所以我唔知咧，嗰阵时阿师傅你有冇咧听过嗰啲教车司机咧，佢哋嗰啲 tips 咧好得意噶。佢话咧，你揸紧车嘅时候咧，佢话你要估埋个行人会做咩噶，即系咧听落好似好荒谬，但系佢嗰阵时佢教嘅时候咧，佢话你望到佢喺个行人路度，佢话嗱，你叫佢行下行下，嗱，你叫佢摸下摸下咧。你啲要小心啊！佢可能行出嚟噶，所以你唔好以为咧，而家譬如你系你嘅绿灯，你可以直行嗰个车路咧。佢话只要有行人出现喺行人路附近咧，佢话你要当所有人都系傻下傻下嘅，佢会突然间冲出嚟嘅。跟住我发觉原来呢招咧，即系虽然 就会令到你咧谂嘢 多 咗， 系 啦，但你就会激进好多，你就会望下，喂呢度成个桂花田咁样，可能真系冲出嚟噶，小心啲咁样，真系你就会系啊，佢可能真系盲中中就行出嚟噶啦，真系噶。 嗱呢度咧，阿 Carrie Fong 咧喺网上面就话咧，其实咧使用道路安全咧系教育问题啦。佢话香港系比较特别嘅，系人让车嘅。其实好多外国嘅国家咧，嗰啲 车让人啊嘛， 通常都系车让人嘅。 系啊 ，OK， 我哋多谢晒阿李生先系嘛，系啊， 多 谢 ，thank you。 但系其实咧，去到最后咧。我觉得即行人冇话喂，应该你让我嘅，因为去到最后咧，条命都系你脆弱啲。 所以我觉得头先讲得好啱嘅，即系李生同我哋讲咧，有太多人咧过马路嗰阵成日望住部手机， 啊、 你都唔系望住个路面嘅情况。喂，仲要因为其实佢过之前，第一佢冇睇究竟系红灯定绿灯， 唔睇噶，好少， 因为 佢 觉得人哋会让佢噶嘛。 就咪 feel 到隔篱有人行，佢咪行咯。 系啦，即系佢真系会 feel 到隔篱行，但系其实嗰阵就红灯啦，佢又睇住部手机啦，佢点会知道路面嘅情况系点啫？即系大家利是。 所以而家咧有好多个国家开始咧，即系已经发开已经。 唔俾再用手機。 係啦，即係有法例咧規管啊，有啲人咧就係過馬路，如果打實即係用手機嘅時候咧，係拉嘅，係犯法嘅。咁咧，我記得喺韓國仲話咧，因為啲人中意耷低頭啊嘛，咁跟住咧佢就話喺系用一个叫做交通灯，即系嗰啲灯咧，路灯咧，高射一个火话，喂，前面有车啦，咁样你要停啊，咁样即系俾佢显示，譬如嗰啲 灯， 话俾。 同埋咧，如果你真系要睇住手机过马路嘅，唔紧要，你可唔可以遵守翻交通规则咧？我上次遇到嗰个咧，佢已经系唔遵守交通规则，而佢仲要听歌，攞住部手机，我心谂 佢都听唔到。 唔系咯，唔系你已经系犯法噶啦，你一系就乖乖地睇手机，一系你就睇手机，即系你要犯法嘅话。就唔该你专心啲犯法，你可唔可以唔好分心咁犯法咧？真系啊！ 同埋有阵时咧，即系嗰条街咧本身个行人路太多人啦，仲加上而家可能要多人系即系攞住个夹咁样噶嘛，系咪？变咗好多人根本就选择咗行出咗马路。 啊，会啊，会啊，会啊！ 其实对于自己，对于别人都系好危险，永远都觉得自己为我闪电侠嚟嘅，我一定可以冲得到嘅。但其实后面嗰啲车就啵，因为唔想撞到你啊嘛。 系 啊！ 我都认同啊，喺 Facebook 啦 ，Paul Zhang 咧就话啦，佢话而家啲人咧好礼貌组。而家就算咧冇车，如果个行人指示灯仍然系红色嘅话咧，佢真系少咗人过马路，系直接等绿灯 嘅。系 嘅， 系嘅，系嘅， 守礼咗嘅，我都赞嘅，系呢个好好 嘅。好，再听下位听众啦，你系边个 ？Hello， 曹生 ，Hello， 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风吹发会人， 系咁我啱啱听见你讲咧，就我想话弥敦道同梳士巴利道嗰个灯口位嘅， 系有咩问题？ 系啦。咁、那個燈口位呢其實係非常之危險，因為我平時都自己揸車嘅，咁都經開嗰邊嘅。咁有時呢好似嗰邊有間蘇魯百貨公司 做 大特價咁樣。咁有時呢 做幾日特價 早排咪做緊特價啦。 係呀係呀。咁嗰陣時呢就好多內地人拖住個夾嘅。係。咁其實呢嗰、個中間嗰、個安全路呢只可以真係我真係試過數過只可以容納到20個人到嘅啫。 嗯。 但係有時呢嗰、個蘇魯大特價嘅話呢咁真係好危險，好危險啊！ 好多人衝出去， 有成40個人企咗喺嗰邊嘅， 仲要掕埋夾添。 係啊，真係有時會佔即係霸佔埋我哋行車線嘅快線位㗎。 哦， 咁有時真係同埋嗰度好多巴士經過咧，咁、有時 近巴士總站啊嘛，碼頭嗰邊有巴士總站，好多車都要經過位轉過去嘅。 係啊，其實嗰度已經係好塞㗎啦。咁有時真係我哋響安嘅話，佢哋都好似 唔理你， 唔理我哋嘅。你未行咯，你行到你咪行，你唔行唔到嘅，你咪等下先咯咁樣嘅。 係。 咁真係我即係好希望政府建議擴闊嗰、安全道啦。 係彌敦道、梳士巴利道，即係總之兩間好著名酒店中間嗰個位。 係。做安全帶就整大啲，如果唔系咧，佢个夹越嚟越大啦，或者人越嚟越多啦。 系，因为系啊，同埋希望见好似啱阿钱咁样讲，即系因为之前我咪好耐之前都听过政府讲话，会喺啲红绿灯嗰度 加倒数， 系加倒数。我觉得喺呢啲咁嘅繁忙地区咧，加呢啲倒数咧系会比较安全啲咯。 系， 因为会俾啲行人有个心理准备，咦，仲有几耐？ 系可以掌握到个时间咁样， 掌握到个时间过咯，唔系话断估咯咁样。 O、okay, K， 好啊，多谢晒你，曹生。 Thank you, thank you. 继续打嚟啦，一八七二三八八啦，继续网上留言都无人欢迎啊！有冇交通黑点想提供？ 老师一直说答到满分就俾加冕，答不出打欠我自我注助福利金，答不出要你知我自我锻炼学会演，社会中实践既未可当天才。 周国贤啊，鬼才电话号码1872388，啦，有冇啲乜嘢行人过路黑点你想话俾我哋听嘅咧？电话旁边系边个啊 ？Hello， 胡生，系胡生你好， 系啊， 恭喜发财， 大家好 ，Hello，Hello，Hello， 请讲，请讲。 咁嘅，听到你讲安全岛咧，其实我想讲就系我遇到嘅就系青衣乡市贿赂嗰个， 系。 咁就係、是、我唔知豪仔會唔會熟啦。 啊，有印象 係。青衣警署同埋青衣消防局對面有個安全島嘅。 係。 咁嗰個咧就係、是、一邊係三線行車向上， 係 一邊咧兩線行車咧向下衝過嚟嘅。 係啱。 係由青衣南橋嗰邊一路衝過嚟。 係。 咁我咧就我阿媽我諗都半年前咧我都經區議員咧投訴呢條路咧。 嚇！ 就雖然今天冇好草彩冇事發生，但係嗰個安全島咧非常之窄，同埋啲車係上面咁衝落嚟，同香港仔嗰單意外其實唔大分別咯。 的確係佢係衝落嚟㗎，佢嗰條路係衝落嚟㗎。 都算係一條長命車。 不過安全島嗰度人，平時我立下眼咧，又佢唔算好多人聚喺度係嘛？ 係啊，但係咧嗰個位咧就放工啊、翻工咧就好多人嘅，即係好多車 嘅時間就多人多車啦。 係啦，咁就我投訴咯，就話即係今天未有意外啫，咁你哋都要。一系喺前面整啲石屎啊，顶住就算有意外，啲车都撞埋个石屎啊，就唔好即系撞埋。 唔好得一支灯 咁 啊，系啦， 唔好等到真系有意外发生先处理。 揸住把遮企嗰度咧，基本上你系好似刮浪风帆咁，比如成把车斜咗出去咯。 哦，因为嗰个车一经过咧，扯风扯得好劲嘅。 系啊，咁咧就区议员咧有帮我问运输处 系 可唔可以改善 系。 咁佢哋淨係抌咗封信過嚟，就話呢個唔係交通黑點。第一， 係 第二，佢哋會喺衝車度咧，唔知道邊個位置咧，就叫希望即係呼籲啲駕駛人士咧靠左仔。 哦，即係就唔好挨埋去個安全島，傻呢個都邊有可能嘅啫？兩條線逼埋一條線點行 咁我覺得呢個回覆咧真係好搞笑咯， 好典型嗰啲官僚真係。 架車唔好靠，即係叫啲車咧盡量靠左左，因為嗰個安全島問題。 咁你不如索性叫啲車主駛慢啲，如果你用呼籲， 叫佢哋唔好駛啦咁，嗰條路唔好用啦咁樣， 係啦， 即係廢話嚟嘅真 係。即係個回覆好搞笑咧，就係意外未發生咯，咁就。 哦， 即 係俾咗案， 意外發生， 唔係同 官員啦，指指點點咧， 唔係同頭先嗰個聽眾講咧，如果你唔係黑點，佢就唔會有咁大嗰、那個鋪防滑沙個工程咯。 可能係， 係啊，即係你，唔係你又理解可能政府嘅諗法咧，就係、是、譬如佢 即 係 做唔切咁多嘢嘅， 佢資源就限得100蚊，咁究竟咧每笪地方都話叫我幫佢搞一搞嘅話咧，佢就會分次序啦。你有幾咁急需先？你係咪死個人啊？係咪黑點啊？係嘅，我俾你先，係啦。 咁變咗我咧，我有時我教細路，我企喺嗰度咧，我都唔知道教佢過唔過好咧，我企喺度等死好啊，還是過唔過呢條馬路好咧？ 但佢嚟唔嚟得切㗎？可唔可以一口氣過到對面㗎？ 佢過唔到對面嘅，佢就打不閘你咯。 哦， 佢就打不閘你，等你要 等 另一啲車過完啦，等綠燈啦，你先過去咯。但系等嗰段時間咧，就係、是、兩邊車就嘣嘣聲，你隔離行下去咯。 有冇得兜路啊？即係嗰個係咪必經之路？ 冇啦，如果唔係咧，如果唔係，好似要再向前行到好遠先有天橋噶啦。 係啦， 係啊，我記得嗰度 係另一邊嘅。 係啊， 另一邊先上到去。 咁就好遠噶啦，真係要搞到。係 啊，係好遠噶。 係啊， 但好搞笑就係消防局門口咯。 系啊， 差管消防局系咪有意外方便啲咧咁？ 佢唔系佢方便阿 Sir 出嚟维持秩序，即系唯有咁样啦。 先搞笑 啊！我教细路，究竟我企喺度，我冲定唔冲好咧？如果冇车嗰时，即系我喺度企喺度等死咯。有时，即系 点都唔好冲啊！ 同埋香港咧，安全岛都系死亡， 唔安全咯， 多噶啦，多 系啊，因为太细啦。我见运输署啲。系啊，啲回复都系话咧，因为地理嘅设计环境问题啊，唔可以改到咁阔啊。同埋咧，佢哋有答过噶，譬如佢讲紧话，有一啲黑点咧，佢话如果我哋加翻交通灯，即系加几盏交通灯，等你咧就唔使即系咁样啲车冲过嚟咧，佢话又太慢，令到咧嗰度嗰啲即 系 好塞， 系啊， 所以佢冇办法啦。因为有啲人话你俾交通灯咪得咯，你唔好用安全岛啊，咁样唔得。佢话用交通灯咧，条路又塞晒啦，到时你哋又打嚟投诉噶啦，咁样咯。所以有啲麻烦。 如果我觉得人命紧要定系咩咯？我等嗰几分钟好紧要啊，定系咩？即系一次过俾佢过晒去，就唔好俾我停喺中间咯。 明白。 仲要冲斜落嚟咯。 系啊系啊。 而且系真系。入即系嗰头系有货柜车啊，有 系啊，嗰啲系好劲噶，佢一路冲落，嘣嘣嘣嘣嘣咧，真系 feel 到啊 ，feel 到 feel 到， 嘣嘣嘣嘣，同埋啲真系揸车咧，俾车俾啲风咧系扯出去噶，你把车基本上， 所以系要小心噶，唔好企太边啊，多谢你电话先， 系 啊，但我中意阿胡生咧，佢仲做多一样嘢啊嘛， 去问咨询， 佢走去问，佢走去希望区议会会帮佢手， 希望可以得到解决，因为好似佢同阿姐，佢拖住个细路，咁点啊？ 点教啊？ 系 啊， 佢都自己摸不着头脑。 嗱，唔止胡生噶，譬如我哋网上面 Emily 咧，都有一个谂法，你都要做到投诉嘅。佢就话咧，葵盛葵联路啊嘅过路嘅红绿灯啊，其中一支咧，成个你过晒嘅话咧，八秒时间，四秒就开始闪啦。 哇！ 但系话呢个路口咧，有好多老人家经过嘅，正常人啊，都唔。即系过唔切啦，何况老人家咧？佢话投诉咗噶，不过未有改善。呢个另外一个地点啦，跟住阿郭春咧就话啦，西营盘啊，英皇书院对出嗰条马路咧，安全岛好细噶，上面咧仲有间小学响度啊。佢话朝头早翻学嗰啲时间咧系非常之危险噶。即系嗱，呢一啲咧我哋讲咗出嚟，即系都想大家都更加多啲留意。如果有关嘅当局你哋听到嘅话，做啲处理就更加好啦。 我谂到啦，佢唔会用改善安全岛嘅方法，但系佢会。改亦都唔会延长交通灯嘅时间，佢会改善阿婆过马路嘅速度。我哋参加全港过马路跑步训练大赛， 或者全港过马路填色比赛，填完色之后咧，可能会帮到阿婆过马路快啲嘅。 填色又点样帮到佢咧？总之就希望你而家八秒啦，你快啲过啦吓。好，听埋呢个听众电话啦，你系边个 ？Hello， 谢小姐。喂， Hello, 谢小姐。 司机大佬，大家好，你好。 系郑小姐，咦佢可能等红绿灯啊闪开咗喎，真系啊， 冇问题， 我哋再打多次俾佢啊，咁样真系。喂，但系如果你话有好多都系咧得个四秒嗰啲过马路咧， 四秒真系好夸张。 系啊，你真系焗住，唔怪之啲婆婆全部要做 Iron Man 咧，伸手挡咧，佢点过啫？佢过到一半，盏灯啊闪啦，咁佢唯有出嚟话等等。我隻手都识闪嘅，啊真系，定系运输署唔记得咗自己有嗰个广告啊？佢哋系长跑，佢哋长跑冠军都系讲紧 五十年 啊嘛，八、 啊、 秒就有啲难、啊， 系仲要四秒就闪，即系讲真，你问我，我企喺个路边，我都唔知道过唔过好， 唔好过， 我都知道我过唔到噶啦。 哥，你谂演员啊？ 系啊，哎，又要等下一个啦，今日 系啊，真系唔掂啊，真系嗱，诶，咁啊，网上留言咧就睇下仲有冇其他， 仲有嘅呢度咧有阿 S U 咧，佢就话咧，喂，三位可唔可以帮帮我啊？嗱，呢个咧有少少唔系今。 日嘅题嘅，但我都一定要讲嘅。佢话咧，提下86号 M 小巴某位司机，唔该你揸紧车嗰阵时唔好打机，而家全架车嘅人命喺你手上边啊！ 咁你直接同佢 都 觉 得系噶 啦， 直接同司机讲唔好打机、啊。 你仲祈求佢揸紧车打紧机，然后间接听到收音机再知道你讲紧佢， 可能系听紧， 可能系听紧，就等我哋话俾个司机知。 咁我哋讲多次啦，几多啊？ 86号 M。 86号 M 嘅司机， 系 唔好打机， 唔该， 可以听收音机， 系 系啦，停低落嚟揸车要俾心机。 哇，你可以去交通安全部嗰度做、啊， 过马路要小心。 得啦，飞翻嚟， 咪期望快一阵。 系啊，我知道啦。 喂，冇危险噶嘛。 阿郭俊都话啦，虽然盘英皇书院对出嘅马路啊， 這個 哦、都 系、 啊。 系啊，所以咧嗱，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安全岛嘅，又或者我哋每一日都要出街噶啦，但系个路面嘅安全咧，就大家都有份嘅，司机又好，路人都好咧，即系要小心留意住啊。 因为安全岛不可以将它变成赌，没得赌博的。听日见， 拜拜。